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同大家一齐迎接咧就星期一啊早上嘅时候啦，咁啊都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麦月涛。咁啊，今日咧2020年嘅7月6日，咁啊农历方面咧就5月16日，咦，今日系小暑嚟嘅，咁啊小暑啱啦，唉，小暑真系正确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81%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目标，呢啲嘅目标有阵时都会令到我哋鞭策住自己，好努力咁样去到不断成长、长大。如果我哋俾人话我哋睇嘢睇得好远啊，好厉害，你好前瞻，视觉好广阔，其实咁系因为可能我哋企喺巨人嘅膊头上面。要寻找最快的成长捷径，就是我们不断向一些优秀的人学习。一个人之所以会优秀，之所以会成功，他一定是能够在其他人身上吸收到很多优越的地方。就好像别人的优点成为了他的杠杆一样，他可以跳得更加高更加远，才可以快速地去到成长。千祈唔好成日谂住咧，就系人不断系咁忙，忘记咗咧就系进步。进步对我嚟讲系获取成功嘅一个最好嘅捷径。你嘅人生入边成长嘅过程入边，又有冇一啲杠杆令到你可以跳得高更加远呢？ 突然望着你一下，竟看到一块篱笆，这间房仿似浮沙，是何时让你牵挂？游戏中的武器是吗？天天也没有变化，初相识走到现在。距渐算不到，肯发现得我吗？谁可没有变？停在开端眼前，仍然还像15岁爱追逐糖果，应该怎说起？我在发展。 飞的作品长不大。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的，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33度左右，吹和泳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豆呢，或者你喜欢吃什么豆呢？我自己其实都挺喜欢吃豆的，而且豆我觉得在吃的过程方便快捷。以前的人呢，之前在神光百科都讲过，以前的人呢如果要行船呢，带不到很多肉食呢就上船。咁我哋就會用好多唔同嘅豆咧，就帶上船，因為豆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啊，咁可以咧就係彌補咗咧就係我哋需要食肉嗰種嘅營養素。咁所以咧豆非常之重要嘅。好啦，咁啊豆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黑豆啊、紅豆啊，都有好多唔同營養喺入邊嘅。啊，綠豆沙、綠豆糕，大家都有食過啦。在炎炎夏日的时间，其实呢啲人都会哇可以呢就试下呢个绿豆汤、哦、又或者用绿豆呢就去到煮餸，咁可以呢清热解毒，甚至乎呢可以呢就消暑降温添。咁绿豆嘅好处呢其实呢仲有好多好多㗎、哦。好啦，绿豆呢其实亦都系有助降低我哋嘅血压㗎，因为绿豆入面含有丰富嘅钠啊、镁同埋膳食纤维。咁研究显示呢啲嘅营养素可以降低患上高血压嘅机会。而且有另外一些研究更加就说到了，都是豆类的食物的话，例如是红豆、绿豆、黑豆，都可以就有助降低我们的血压。在很多实验里面，绿豆里面的蛋白质也可以抑制就是会令到血压自然上升的酶，所以呢啊又真的挺好的。好了，根据不同的研究又显示了，纤维和蛋白质都可以有助控制我们的体重，即是减肥啦。可以咧就系又抑制啊饥饿嘅荷尔蒙增加，令到咧就食欲降低，呢个咧就好紧要啦。令到我哋食欲降低，咁啊即系食嘢嘅欲低咗啦，咁自然吸收就少咗啦，都可以达至咧就系、是、令到我哋减重嘅一个嘅叫原因噶、哦。绿豆咧就有呢一个嘅功效啦。好啦，绿豆咧仲可以帮助咧我哋促进我哋嘅消化系统噶、哦，咁啊都可以你话咧，咁啊都系一种几好嘅消化得好嘅时候咧，咁啊排便又好啦，咁啊身体自然你就唔会累积过多嘅多余食物不断喺度消化，可以促进我哋嘅肠道咧就蠕动，而绿豆亦都含有咧就一啲叫做抗性淀粉啦，可以帮助增加咧肠道入边嘅有益新。新菌啊，即系肠道嘅菌，咁啊可以促进我哋嘅消化，甚至可以减低咧就患上大肠癌嘅机会添。啊，血糖方面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啊有丰富嘅纤维同埋蛋白质，减慢血糖进入咧就血管嘅速度。同一时间，绿豆入边嘅一啲嘅营养素啊，亦都可以刺激身体嘅胰岛素分泌，控制我哋嘅血糖噶。而且啊，绿豆嘅抗炎性可以帮助身体咧就对抗呢啲嘅叫做炎热嘅天气啦。身体过热或者咧就系抵抗呢啲口渴，啊绿豆入边嘅营养素更加可以降低我哋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嘅水平，所以话咧其实绿豆啊嗰个嘅功效真系好多噶，而且咧佢入边嘅叫做卵磷脂啊，更加可以咧就系降低我哋肝脏细胞脂肪化嘅机会，亦都可以咧就系减低譬如淤酒导致嘅肝硬化问题等等。咁啊，净系听咧，我都觉得绿豆的确即确咧有好多嘅好处噶。不过咧，如果根据中医师所讲啦，叫做胃啊个胃寒嘅人士啦，又或者咧一啲譬如脾虚体质嘅人士啊，咁啊或者正在服药嘅人士咧，就尽量都系减少咧服用呢一个嘅绿豆啦。咁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咧，就系食呢啲譬如红豆沙。绿豆沙都是我自己其中一些的挚爱的选择的。不知道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你又会不会呢就试一试这些绿豆去到煮一下这些汤水甜品，去到帮自己消暑健康一下呢？ 酒醒了，谁在说梦话？原是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狂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慕。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明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议论梵高，下一秒心已飞黄道破。闹钟到灯最是为重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陈雷嘅作品《沙婆》。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如果你想有多啲嘅正能量，好简单，其实有阵时咧，凭住自己嘅煮食咧，都系几好嘅。咁啊，成日都系话要心情好，或者要大家心情好。除咗咧就一啲亮丽嘅说话之外咧，其实最直接咧就系煮一下一啲食物，用食物咧去到传递大家嘅心意。啊，点解讲食物呢？你都可以试下咧，就将自己嘅兴趣转化为事业嘅。咁啊，其实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烹饪课程咧，啊都几特别嘅。咁啊，其中有啲咧就系米芝莲名厨啊，咁啊，甚至乎咧就系本地亲自咧就教授法国菜嘅呢啲嘅文凭嘅课程。咁啊，毕业嘅学员啦，咁啊最近都见到咧，都有好多咧就系得到呢啲嘅叫做证书。咁有啲咧就系法国烹饪艺术文凭课程，以及咧就法国糕饼艺术文凭课程。即系你话法国咧系特别嘅，因为佢哋连制造糕饼都要加艺术喺度啊。咁啊，大家可想而知咧系几咁特别同埋吸引啦吓。咁啊，課程都幾得意嘅，原來咧佢哋嗰個設計咧循序漸進。咁啊，除咗由刀具嘅運用，去到認識嘅食材，由呢啲基本開始之外啦，法國菜嘅烹調理念同埋嗰個嘅技巧啊， 仲有咧就系掌握法国菜嘅艺术嘅特质啊，都系包含喺呢一个叫做540小时嘅课程入边。咁啊，糕饼嘅课程都包括咗咧传统嘅法国糕点嘅全面嘅一啲嘅培训啦，从呢一个嘅叫做传统嘅技巧，以至到咧就现代创新咧，其实都会咧就教俾大家噶。咁呢个咧就譬如dessert 嗰度咧就有480小时。咁啊，两个都系由嗰啲叫做法国级嘅大师级大厨咧去到传授嘅。咁上堂咧就以呢个英语授课啦。咁啊，学员咧亦都好多就唔怕呢个因为语言障碍咧影响学习啊，努力咧去到上堂嘅。咁所以话有阵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学得好或者揾多啲唔同嘅兴趣啊，俾自己咧学习一下、研习一下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增加我哋好多唔同嘅正向嘅一啲嘅谂法同埋能量噶。说话就可以呃人，不过味道带出嚟嘅心意咧，就会呃唔到人啦。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我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与同爱细小谎言，那次出于斗气夸张冷面，往事前线无需再解释一遍，以免彼此无视泪流遍。 一首嘅作品《连诗雅》，小方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选举胜出连任，他说最迫切的工作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他发表胜利演说的时候说，早前在紧急状态之下要求东京都几乎所有商业活动暂停，现在知道病毒如何扩散以及扩散的方向，没有计划要求所有商业活动再度停摆，反而会考虑其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传播。在提到筹备推迟至到明年的东京奥运的时候，他说东京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正是合作制定精简奥运的计划。今次选举一共有22人角逐，是历来最多，投票率50.5%。选举结果凌晨公布，小池百合子取得366万多票再次当选，以绝对优势胜出。印度著名景点泰姬陵因为所在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升，推迟重开。印度星期日公布新增24,850宗确诊病例，创单日新高，再有600多人不治，全国累计67万多宗病例，追近全球第三多病例的俄罗斯。经过3个月关闭之后，泰姬陵原定在限制游客人数之下星期一重新开放，但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仍然是北方邦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当局担心涌入的游客可能带来新一轮病毒传播风险，决定暂缓重开泰姬陵和其他古迹的计划，直至另行通告。英国国民保健署成立72周年，包括首相约翰逊在内，全国都有人鼓掌向医护人员致敬。皇家空军一架由想感谢自具的二战时期喷火战斗机飞越东部几间医院致意。王储查理斯说，国民保健署通过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赞扬医护人员无私奉献，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救治病人。在二战之后，工党政府1948年成立国民保健署，向英国公民提供免费医疗。英国至今有44,000多人死于新型肺炎，是全球死亡病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英格兰地区的酒吧和餐厅上周末恢复营业，民众自三月以来可以再到酒吧消遣。卫生大臣夏国贤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就他所见，民众大致上保持社交距离，整体上他对情况感到满意。已经离开香港的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在英国《每日邮报》撰文，表示至今仍然不能够公开露面，以便继续在国际战线上抗争。罗冠聪在文章说自己不想离开香港，但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认为自己将会成为北京领导人的目标，形容目前是香港的黑暗时期，又指中国公然撕毁1997年之前承诺的一国两制，现时香港已经没有人再对北京会履行承诺和尊重人权抱有任何幻想，所以上星期坐飞机离开香港。他感謝英國為300萬港人提供避難所，又說需要看到全球尊重民主的國家作出聯合和有力的回應，以壓制中國政府的擴張主義，否則台灣可能會是下一個目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天氣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刷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朝早6:36啦，咁啊扭开心机，继续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嘅气温啊，咦头先29度，而家28度，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出边啊酷热天气警告啦，冇错，因为今日咧就小暑啊，24节气入边嘅小暑，咁啊可能都系有啲。热热地噶啦，咁下昼方面，天文台预测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今天咧小暑啊，千祈唔好热亲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既然小暑咁啊，大家都要饮多几啖水啦，水。我自己成日都係會覺得咧，就係屋企煲嘅水咧，同出邊嘅水硬係味道有少少唔同，唔知道你覺唔覺咧？結結報紙同啲水有關嘅消息咧，啊有啊，早啦，尋日嘅時間啦，咁啊，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咧，咁喺網誌入邊話到啦，喺2019年嘅施政報告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啦。啊，冇讀錯啊，係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撥款咧就4億4千萬，咁啊資助咧合資格嘅私人樓宇業主啊或者就物業管理人咧就實施一個叫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咁啊為佢哋內部啊供水系統進行一啲叫做特定嘅檢查同埋保養等等嘅。資助計劃咧就喺今個月嘅13號咧，咁啊開始接受申請，即係7月13號接受申請啊嚇。今日預計可以惠及咧大概5000棟嘅樓宇。啊，呢一個嘅叫做計劃啦，會為期5年嘅，包括咧就進行啊水安全風險評估，以制定啊佢哋嘅樓宇嘅水安全計劃啦，以及咧就係為其內部供水系統進行特定檢查同埋保養。如果有需要的话，计划亦都会资助楼宇为内部的水喉系统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就所建议的一个就叫做维修工程的措施啊等等的。好了，这个叫做水安全计划，第一步就需要委任一位指定人员，这位人员就可以是熟悉建筑物运作的人士，例如就是物业管理人员，负责就是统筹整个计划的实施的。指定人员需要就是负责聘请合资格的人士，例如就持牌的水匠、水喉匠、屋宇装备工程师或者就是屋宇测量师，为楼宇内部供水系统进行一个叫做水安全风险评估。指定人员亦都需要按照住计划的執行一般就检查的工作，例如就检查什么呢，食水的水缸、水喉最重要是什么，有没有漏水嘛。合资格的人士都会进行一些叫做特定的检查，这些的检查就包括是譬如水泵的性能，一些叫阀门的运用、甚至乎水压等等的。成日有些迷思，这些叫做譬如旧式的楼宇、当这个的、水压 check 到、楼上的水压很差、这样冲凉的时候呢一看个花洒就知道掉落嚟嘅嗰啲水唔係化咁樣飛出去嘅，唔知道呢啲水安全計劃呢可唔可以令到佢嗰個嘅水壓呢就調整埋呢，嗬。睇返啦，咁指定人員呢 就將會咧就係最少啊兩年咧就安排定期審核一個叫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嘅實施情況，務求令到計劃咧就更加完善。我局長就相信啦，推行計劃咧就能夠進一步提升咧就飲用水嘅安全嘅。而家香港咧都有好多人咧，就係除咗係依賴政府嘅一個叫做水質嘅監控啦，水務署嘅水質監控之外咧，亦都會喺屋企咧就裝埋一啲叫做濾水器嘅，咁希望咧就更加安心。咩方法都好啦，咁最緊要咧就係大家喺得到水嘅時候啦，都應該唔好浪費食水。水咧就其實越嚟越貴，亦都一種咧就係天然資源嚟嘅。唔好諗住咧自己扭開水喉啊有水用咧就喺度做大嘥鬼啦。咁我自己都盡量有陣時咧個水喉開嘅時候咧開細啲啊，咁又可以咧就係慳翻啲，而且唔會咧就造成過度嘅浪費，呢樣嘢先至更加緊要嚇。如果唔係咧食水咧就過咗之後咧。就其實都係排走咗，可能咧會有造成好多嘅浪費咧，不必要嘅浪費。咁我就覺得咧，對於呢個天然資源嚟講咧，就好可惜啦。珍惜我哋嘅地球嘅資源，愛惜我哋嘅環境啊，相當之緊要，絕對係一種愛嘅表現。这位作品来自小尘埃 Little Ashes 幻爱， 追追赶赶期盼着谁接受，仿仿佛佛那个伴随牵手，我有我爱独个享受，是足紧某某，一响起你笑声，我痛惜在思海搜索你身影。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我已温柔，爱却很难，流连落与悲之间，维护着这梦幻，承受着这一生感叹，敢爱并未怕难，这晚很难，同孩共翱想着漫谈。更不忍失去这憧憬，难撇清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我已温柔，爱却很难，流连落与悲之间，维护着这梦幻，承受着这一生感叹，敢爱并未怕难，试过心烦，明白在意的埋藏着这梦幻，埋藏着这浪漫，明明心过温柔，爱却很难，沉迷梦与想之间，无能力去辨认，无余力确定谁内奸，你躲藏你追寻，让爱找到出口。 追赶赶我有着谁接受，恍恍惚惚有你伴随牵手，我有我已习惯荒谬，去捉紧这虚构，在爱内停留。 萧晨哀嘅作品环外出面又升翻29度啦吓，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今日朝头早系我哋职场 KOL 入边女主人咪咪继续上到上嚟，同我哋介绍职场便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有便当，我搞一个字，每日一字，噔噔噔噔，我唔记得咗音乐， 好似类似咁啊，系啊， 噔噔噔噔， 喂，我唔系呢个年代噶， 唔系啊，我都系睇翻录影带啫嘛， 好，俾你 继续，系啦，好啦，咁啊呢个每日一字咧，啱啊，成日都会用，哇，呢样嘢好笋啊！ 我只眼反到去头顶，头顶再反埋落后颈， 你知唔知呢一个字啊？哇！我仔仔最近咧，唔知道学咗之后，佢乜嘢都可以用呢个字嚟形容。佢又冇错喎， 系 系嘛？咁啊，我终于咧就，因为佢乜嘢都形容笋啦，用个笋字嚟形容啦。哇！件事好笋啊，啲嘢好食好笋啊，咁样。于是乎咧，我就煮多咗笋俾佢啦。咁佢就问我爸爸呢个咩嚟噶？我呢个笋啊，呢个咪真系笋啊？咁我平时讲嗰个笋你又笋咁样嘅，我系啊，平时讲个笋咪就呢个笋咯、啊，你食多啲笋啦你咁样。啊，佢又几中意食笋，因为笋咧，我通常屋企个煮法系咩咧？将我买嗰啲大条啲粗啲嗰啲嘅， 系 咁嗰啲咧就将佢切条啦，系就唔系好大条嘅，即系总之系切开几嚿咁样啦，因为佢本身都圆柱体嚟噶， 系 咁切开咗之后就中意将佢炒香佢， 系 炒香咗佢之后咧。我仔叻啊！佢净系拣头最嫩嗰个部分， 食， 啊、你点谂到一个四五岁嘅人仔，佢净系拣个头嗰橛？因为我试过俾嗰啲咧，即系谂住呃佢食啦，咁我自己食咗一两个头之后咧，跟住俾我，呢嚿呢夹俾你食啦咁样。佢食完，佢望一望之后，爸爸呢个好似我唔食呢个，我要食个头嗰、那个，我要食个头，佢就唔识讲 又淋又滑， 又淋又滑， 系啊， 跟住咬两啖，我话你食啦，呢、這个都系头嚟噶。佢咬两啖之后咧，成嚿攞咗出嚟。 系， 因为佢系有渣 系啊， 系啊，哇！你点谂到一个细路仔啊，对于笋呢一样嘢都已经咁识得食啊，天生中意食笋啊， 啊 OK 咁， 系啊，嗱，笋嘅制作方法咧都有好多噶， 系、 啊，我啊衰啦，净系识得将佢个笋啊清炒， 嗯， 顶笼都系炒香佢，佢、嗯、仲有啲特别啲嘅方法整啊。 你如果讲紧笋咧，即系我系半个上海妹咧，就多煮法啦，滚汤又有。用好似糖醋煮咁样炒佢又有，即系加啲真空醋去炒佢又有，系啦。咁你直接用川菜咁样咧爆炒啊！ 喂，呢、這个我想食 花椒啊，花椒啊，花椒嗰啲干辣椒啊爆炒，又系一个做法。 喂，逢辣就好食，我觉得。 系啦，但我今日咧就唔系讲紧你嗰种笋。普通啲嘅芦笋容易处理啲， 即系我哋有时拉面见到嗰啲， 系啦，即系绿色嗰啲幼啲嘅， 系、 哦、啦，芦笋系啦， 喂，嗰只又系第二个食法， 系啊，呢个就容易啲容易啲食，容易啲处理啦。芦笋都其实都几经常喺我雪柜出现嘅，因为如果我雪柜永远会摆少少菜喺度，咁拣几款嘅啫。西兰花啊、芦笋啊、黄牙白啊， 都系啲 摆得几日嘅啫啦， 系 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就又系炒得绿得，系生菜沙律咁食又得嘅菜，我就买呢啲咯，通常，咁、 哦、 就想即系打开雪柜都起码有菜食咁样咯，系啦，咁呢个其实真系可以跌入去 sorry 系列度噶。 又 sorry 系呢、這个， 系啊，因为容易到爆裂，我唔记得咗话俾大家听啊。 乱唔乱啊？唔硬有冇渣咁样噶？ 冇啊，其实呢、這个系我宵夜食嘅菜式嚟嘅， 系啦。宵夜食 BBQ 系啊，系啊，就系搵嗰啲打边炉嗰啲五花腩肉啊，又或者你中意嘅肥牛啊，其实包住个芦笋喺度烧咋嘛。 诶、欸，唔系即系等于我哋成日食嗰啲金菇牛肉卷嘅道理。 系啦，系啦，系啦，系咁嘅道理啦，系、哦、啦。咁我就芦笋就比较 我真係麻麻地金菇牛肉卷嘅， 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個人感覺啦，太黐牙啦。 我都唔知點解啲人咁中意食，我未揾到個樂趣喺嗰度。 一大束咁樣食咧， 我有朋友話因為嗰啲金菇索曬啲汁，係啦咁樣。但係我就覺得哎呀，我就黐牙，同埋個質地好奇怪，唔知點解。 係，同埋可能因為我食嗰啲有陣時食金菇牛卷咧，即係坊間有啲地方佢又即係整得麻麻地， 再加啲芡汁， 金牛肉又唔香。 係 啊，因為啲牛肉咧同嗰個金菇咧，如果你啲料唔靚，就即係互相抵消咗大家個味。 係。 咁啊，淨係食到牛肉嗰種牛酥味。 係。 咁啊，出唔到嗰個牛嗰個香味。 係啦。 係啦，因為啲金菇要出水嘛。 係啊。 出水佢咪沖淡咗嗰啲牛嘅精華咯。 总之我就觉得好 容易有呢个问题啦， 唔知系咪呢样嘢啦。咁我就中意包芦笋嘅。 系， 我觉得就比较，因为芦笋咧烧过咧，然后佢里边即系外边好少少卜卜脆咁样，然后里边就已经有好多汁。 系， 咁其实你用猪肉包住或者牛肉包住，嗰啲肉汁已经入咗去噶啦，咁样。咁你就今次我就唔想送饭啊送面咁。 但系呢个做法系烧噶。 其实你用好似烧牛扒嗰啲镬咧，即系只镬有一条条高咗咁样， 系 嗰种咧。 我有， 系啊系啊， 我有。 咁其实你就咁喺度碌下碌下，嗰啲肉好薄嘅啫嘛，打边炉啲肉，其实好快就搞掂噶啦。咁咧碌下碌下，你碌完之后咧，仲会发现咧个镬里边咧都唔使点落油，因为嗰啲本身已经好油分好高嘅肉，咁已经又有油啊，有啲肉汁啊，有啲菜汁啊咁样，然后再用嗰、那个。爆一爆啲彩椒， 哦， 或者你想用芽菜又得，你切啲红萝卜丝又得， 哇，好香口、 啊，系啦，然后咧记住加盐加胡椒粉同埋加酒， 系 啦，爆一爆佢，咁呢一兜嘢就系我个主菜啦，然后打开个饭盒咧就将呢啲菜杂菜摆个袋，然后就咔嚓咔嚓咔嚓咁样摆嗰啲芦笋卷、猪肉芦笋卷或者牛肉芦笋卷或者鸳鸯芦笋卷喺呢个饭盒面，你话好唔好食先？你话系咪应该 好食啊？真 系 好食、啊。 系咪 sorry 系你先？咁简单嘢成日都唔记得话俾人听。 呢、這个咧，我觉得我真系觉得配日本米咧 系 好食啊！ 都系要食啲饭系嘛？ 系啊，即系我突然间觉得，我、哦、如果有呢、這、一个呢、這个咁香口嘅餸，因为你全部炒香咗佢嘛。 系啊系啊， 哇佢。配上呢一個日本米嗰種飯香咧，我覺得真係冇得輸喎。 係啊，我好中意咧，煎完啲肉或者煎完，譬如我煎完羊扒、煎完牛扒咧，那個鍋咧，我就會揾啲雜菜洗下佢。 仲有啲嘅嗰啲魷魚香啊。 係啊，我好中意用嗰啲雜菜洗嗰個鍋㗎。嗰碟雜菜真係不得了。 嗰個菜本身已經變咗係好食啦，更加好食啦，係咪先？係 啊。 其次就係。之后唔使洗得咁辛苦啊， 同埋好似真系唔好嘥咗嗰阵味，系啦，吸埋嗰阵味， 系 呢、這个真系 sorry 系列，因为真系快到不得了。嗰、那个肉你又唔使慢慢腌味，你系要卷一下啲芦笋啦。 但系嗰个肉，我需唔需要本身又点样又腌一腌啊？定系点样噶？ 唔使噶啦，包佢，然后然后烧嘢食咁样，烧嘢食烧紧嘅时候咧，即系或者喺个镬度grill 紧啊，煮紧嘅时候咧，撒少少盐，撒少少胡椒粉就搞掂噶啦。 哦， 我都系会撒少少酒嘅。 系有啲酒啊，香好多。 系啦， 哇， 咁易啊？你话系咪？ 系啊， 真系 sorry 啊，今次先 呢个我谂咧，我第。仔都会中意食噶， 使唔使加茄汁啊？ 佢一定会要 排除排除呢个可能性， 但我会同佢讲啊，试下就咁咬，因为呢有好多菜其实加咗茄汁咧，夹硬加破坏咗佢嗰个味啊。 系啊，唔好食。你头先你嗰日讲咧，你话你个仔好中意食茄汁，乜都要落茄汁咧，跟住我就觉得其实等于我一样，乜都要落辣椒酱 啊。系 系啊， 其实同我哋一样啫。 系啊， 而家我仔咧，逢亲食嘢嘅时候，除咗系想要茄汁之外，佢就问我辣唔辣噶。 系，佢惊定 少少辣都唔得。 哦， 细路仔啊嘛，我细个其实都唔食辣噶。 系， 我而家可以参加比赛啊， 话系咩？ 系啊， 你排第二定我排第二啊？ 话俾你听啊，我肯定排第一啊， 冇理由噶、啊。 即系要同你练过先得。 因为我系嗰只排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嗰只嚟。 唔会呢个真系我排第二，冇人敢认第一。 咁我哋比赛下啦，喂。 要比赛啦好，唔该晒，咩咩，拜拜。 随和随长吻到断气，像演戏。

另一场比赛，纽卡素两度落后之下，主场逼和韦斯咸2-2。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之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大夏日 深 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阿摄，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道 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咧 ，L 仲有 for laugh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想返转头，头先只係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七月份下亲亲靓猪妈呢请嚟我嘅嘉宾呢就係 Sarah 宋希莲。我哋好多时就话啦，咦爹哋妈咪会唔会有个唔同嘅 role， 唔同嘅角色啦。 我哋就有个共识，我哋要係两个嘅方向都係一致。但係呢当我哋两个见到佢做啲嘢嘢嘅时候咧，就唔好两个一齐话。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系宋希莲，我将会同 Heidi 喺《亲亲靓猪妈》呢个节目里面倾偈。 亲亲靓猪妈，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嘅主持有佢啊！ 我是 Miss Chan Chan Elisa 陈洁玲，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继续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仲有 Barbie 林慧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哇，好开心啊，今朝早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 系嘛， 我今朝听到小白就讲豆啦， 系啊， 其实咧真系谂谂下咧，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啦，细个嘅时候咧，或者而家咧，有好多家长咧都会中意咧同小朋友咧研究一啲种植杂作嘅事。 时候咧， 蚕豆 系啊，都会中意种蚕豆啊。 我仔仔玩咗咯， 系啊，点啊？佢个反应系 开心咯， 因为咧种植种植豆咧就容易发芽啦。 系啊， 但系如果你要将佢咧即系等到佢变成一棵植物嘅话咧，咁都需要等一啲耐性啦，等几日啦，或者几个礼拜啦吓，咁先至会有啲嘢睇下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种呢一类咁样嘅豆咧，都系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嘅耐性，同埋可以睇到佢哋咧见到一个生命嘅诞生嘅时候咧，系有咩反应咯。 豆你中唔中意食啊？ 我又麻麻地嘅， 即系譬如绿豆沙、红豆沙，你麻麻地。 我都麻麻地 嘅。黑豆嗰啲咧？ 有啲人就话女士咧可以食下黑豆咧就可以去水肿啦，都系美颜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真系麻麻地食豆噶、哦，因为咧其实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如果你系有少少痛症嗰啲人咧、啊，如果食太多豆嘅话咧，其实系会影响你嗰啲关节嘅痛楚、 哦。我又有听过，即系譬如黄豆咁样。 所以都要即系注意一下，唔可以食太多啦。咁、但系咧。唯一咧端午节嘅时候咧，如果你话食绿豆粽啊、红豆粽咧，我就中意嘅。 红豆粽我少食喎， 系啊， 绿豆粽我都有食过。 屋企嘅老人家就会用红豆嚟包粽咯。 吓、啊，咁甜食定咸食嗰、那个？ 其实甜食咸食都得嘅，同你普通嘅一只粽都系一样啦。有啲人中意甩砂糖食咸粽噶嘛，咁、所以都冇乜所谓嘅。但系咧最搞笑嘅就系咧，嗱绿豆粽咧佢有一个嘅特别就系咧，当佢煮咗落去只粽度嘅时候咧，佢会同嗰个嘅糯米咧。是一样颜色的嘛、或者同一个色系啦，都是黄黄地好淡色的嘛。 但吃落去呢就由于有两种不同的口感、就变成一种特别的口感。 是啦，但是红豆粽呢就好搞笑啦。我哋呢成日都话呢屋企啲长辈呢有时鍾意包红豆粽呢，其实呢佢个卖相啦系几奇怪的。因为呢我哋话好似出疹咁嘅一点点发大咗、 啊。 但呢佢又好搞笑喎，喺隻粽入面呢。 似隻粽生熱痱咁 样。所以呢你真係要抱住一个觉得佢好得意喎。咁嘅心态去食佢啦，不过就好好味嘅，其实都 系咁啊！唔知道而家屋企大家会唔会仲啲粽未食完啊？仲收咗喺雪柜，我好似真系仲有， 真系噶， 系啊。好似唔知仲有两只定三只，三只仲未食嘅。 咁、证明你人缘好咯，好多人锡你，所以先送咁多粽俾你啦。 又或者系我 hea 咯，冇食粽咯，系咪？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开心晒啊！ 系啊，好开心啊！ 系啊，见到 Didi 又开心啦。咁啊，交通方面系点咧？有冇好消息定坏消息咧？ 有少少坏消息嘅、就系又系爆水管咧，需要封路啊！封咗一段嘅荃湾沙咀道，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全荣街嘅一段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要全线封闭啊！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要全线封闭，就系、是、介乎咧关门口街至到全荣街噶。咁所以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呢个好消息咧，就系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有爆水管封路嘅，而家重开啦。如果唔系，稍后都会影响到挤塞噶。好消息就系重开。讲多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啦，而家封路就已经重开啦。咁咁多条隧道咧，朝早都系开始啦。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啦。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咁呢排呢发觉啲天气呢都唔係话忽冷忽热啦，都係热㗎啦，但係呢就突然之间呢就时雨时晴。 係啊，几犀利啊，嗰日我星期五下昼哇突然之间一分钟咋嘛，好大雨啊尖沙咀。 係啊， 好彩一分钟之后完全停雨，如果唔係湿晒。 係啊，而家啲雨呢即系我自己都系觉得啦，你唔带遮真系都唔使太惊， 好似整蛊你咁啊！有时 都预佢咧系系顶笼睇你咩符 fit， 最多五分钟啊，你就应该收工。 系啊，我好开心啊，一分钟啫。 系啦，咁啊，等下啦，咁啊，不过驾驶人士就要留意住啦。突然之间嗰啲雨水洒落嚟咧，可能一下哇影响嗰啲视野啊、又或者整湿咗个地下咧，咁跟住又有少少即系线唔线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系咪？始终系安全第一啦吓。 冇错。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睇下系咪真系而家时雨时晴先嚟问一问啊。欧，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出边？ 星期一嘅早上，今日风和日丽、哦，再好天气过上个星期添啊！嗱，依家咧，蓝天大啦，白云系有嘅，咁啊太阳啦，啱啱俾啲白云遮住，咁啊冇咁晒啦，仲加上有风和今日啊，比上个星期差唔多时间咧，就相对凉快。 料。 哦，咁幾好喎、啊！ 係啊，雖然用涼快呢兩個字就俾啲甜頭大家啦，其實你都估到中午嘅時間或者過多一兩個鐘都係天氣會熱起上嚟㗎啦。咁、嗯、但係就真係有少少風啦、啊，爭好遠喎、 啊。嗯，係 啊，你知唔知啊？哦，今日咧係二十四節氣入面嘅小暑啊， 嗯， 六號嘛， 小暑 啊，所以個酷熱天氣警告都掛得啱啊，我估都係有啲關係。 掛咗啦，依家已經掛咗啦。 而家係啊，所以咪問你係咪出面好熱咯、啊？但係你話涼涼地咁都幾好喎、 啊。系啊，有啲风、哦，反而可能系广播道风水好啩反而系广播道 风水好。 系、哦、啊，咁有啲风就系咁噶啦。咁头先讲交通嗰个都系嘅，都感觉到有阵时，譬如小白讲啦，话骤晴骤雨啦，有阵时驾驶人士都系啊，即系哇，突然间落嚟嗰一阵雨咧，你争啲开唔住水门啊！ 系啊， 突然间落嗰阵雨，不过有啲车咧就有嗰啲。自動水撥系統嘅，咁佢sense 到你個玻璃咧，啊有啲水、哦，佢就自己會發一下咁樣。咁當然佢 sense 到你個玻璃咧，哇係咁叭叭叭叭叭咁樣落雨，好似中彈咁樣啦。咁佢當然會發嘅速度或者發嘅頻率咧，就會高翻少少咯。咁啊有陣時科技都真係幫到好多駕駛者噶。不過傳統都有傳統好嘅，就係唔使即係滴一滴水，有陣時無啦啦經過啲。簾篷底咧，咪有啲冷氣機滴水、 啊，冷氣機滴水， 跟住係，其實 嗰啲都當埋係 咁 sensitive 嘅咩？嗰啲車 係啊，好 sensitive 嘅，有陣時有啲，尤其是新款嗰啲咧，咁啊，反而有陣時係咯，睇下你喺科技同埋傳統之中點去取捨咯。咁如果你係揸啲傳統啲經典車嘅話咧，咁啊要自己醒目啲啦，即係哇一落大雨即刻校翻快少少個水管。咁如果你話喂揸啲。叫做新派啲嘅或者科技啲嘅车，咁啊佢哋自己会发下咁啊，你又叫做一劳永逸咯，唔使烦咁多嘢咯。 系啊， 都系落雨都有好多原因。 啱啊啱啊，咁啊呢排咧，咁啊其实都系啲天气啊时雨时晴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千祈又唔好热亲，又唔好揼亲，揼完之后咧又唔好去冷气房嗰度又吹亲，咁样如果唔系就病亲咁样吓。好，唔该晒，咁啊转头一齐睇下体育啦吓，咁啊先睇睇咧就系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咁啊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哇33度、啊，吹和緩嘅偏南風啊嚇。咁啊，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熱嘅，咁但係局部地區亦都係有驟雨。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1%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朝頭早嘅晨光大學邊位講師咧嚇？ 係 Andy 何安達啊， 一齊聽一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一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而电话旁边亦都接通了我们今朝早的教授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早晨各位 Barbie， 早晨、 啊，今朝早呢7点零钟这个时间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呢，就每一天每一个人都需要使用的，就是洗手间厕所、哦， 是啊，今次讲到厕所就真的有金的。美国的太空总署呢就最近呢就是悬红$20,000呢就给一个设计。 嗯。 因为他们呢就有一个来紧的探月计划啦，就叫做 Artemis。 嗯。 Artemis 呢就是希腊女神，是月亮女神呢就负责狩猎的。 嗯。 亦都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孖生姐姐咁样啦，咁呢$20,000咧就系、头奖啦。如果你系攞即系个设计系攞到二奖嘅，都有$10,000咁。 哇，几好喎、 啊！系啊，咁佢哋想即系袁弘要啲乜嘢嘢咧？就系、是、一个就系、是、呢个登月计划嘅厕所啊。 嗯哼，但系太空厕所应该唔系新鲜事嚟噶咯，点解要突然之间揾一个新设计咧？ 系啊，因为第一佢哋觉得都麻麻地啦，到而家啲设计都未好满意。因为每次用起上嚟啲太空人咧，都几论尽嘅。 哎哟，系啊，点论尽法听下先？ 你想象到系毛虫，主要咧系用啲线去吸啦。 系 咁，佢哋讲咧，即系其实你要将你个 pat pat 啦，系咁样 fit 到落去咧，其实都有啲困难嘅。 嗯， 尤其是系自己一个人做啦，比较尴尬啊，咁样啦。 系 咁，今次咧就NASA 啦，咁佢就。 即擺咗20,000元圓筒出嚟咧，就有啲要求嘅。佢就話咧，希望呢個新設計咧，真係慳水慳力嘅，要慳電嘅。第一咧就要適合兩個，起碼要兩個人用到咧就14日。 系、 啊、因为我哋知道飞去月球咧，即系都差唔多一程都要四日噶啦。咁、 嗯、 然之后喺佢哋又停留喺月球上高啦，咁所以就呢一个设计咧，系要用到2个星期，系俾两个人用嘅。 系、 嗯、咁而咧，佢哋讲话每一次咧用完之后咧，俾第二个人用咧，即系中间嗰个 turnaround 啊，佢哋叫。 嗯嗯嗯 洗乾淨佢清理好俾第二個人用到呢5分鐘之內要做到。 嗯 咁然之後呢就要正如講咗要慳電啦。 係。 就個功率呢就只可以用70瓦。 係。 我哋其實你屋企裏面啲鋼管呢就啲燈膽呢隨時都已經60-70㗎啦。咁、 嗯、 其實要用電量要好低先至得。 係。 仲要靜。 嗯， 佢就唔想嘈嘅，佢就希望咧系即系好似我哋厕所里面啲抽气扇，最多系咁样嘅。 哇，咁静啊！咁啊，静过本身我哋家居啲厕所、啊。 咁然之后咧就成个重量咧呢、這个设计咧只可以系大约系70公斤到。 嗯。 咁个体积咧就0.12个米嘅0.12公升啦，即系个。個體積就0.12 meter cube 咁樣，咁、 嗯嗯、 所以其實咧要個設計要好精簡，要好實用咁樣先得。嗱呢一個咧，其實即係講起去因為今次個星月計劃就諗住美國人咧就會預咗噶啦，有一個女嘅太空人嘅，咁、 嗯、 所以呢度咧亦都要男女實用，都適用先至得。咁佢叫做Artemis 咧，即係用咗希臘。神話裏面的月亮女神呢做這個星空計劃呢其實是想是4年之後呢就真的即是去到月球的 了、嗯、即是擺得下去用啦 是啊不知道要早一點所以個截止日期就8月17日呢、 嗯、 你有什麼好的意見呢可能在廁所裡面想到出來呢 就真的可以去投稿而換回一些真金回來 是啊20,000元美金、啊、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好意見 真的發揮創意的時候啊 是啊其實是講起廁所啊拉到去希臘那些神話一些就是一些啲神嘅名啊，咁样咧，其实同厕所都几有关系嘅， 真系完全本身联系唔到啊！但系竟然咧，竟然会同厕所有关系嘅神话系点咧？ 嗱，我哋而家用紧嘅冲厕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嗰个专利权咧，1775年先至攞到嘅，即系嗰时先至大量生产啦。咁之前咧。就另外一位仁兄啦，佢就係諗即係寫啲嘢。 嗯， 佢個構思係點樣呢就係講話即係嗰篇文個名咧就叫做 Metamorphosis of Ajax。Ajax 咧就另外一個神話裏面嘅神啦。咁佢就喺《木馬屠城記》裏面咧就好打得嘅。 嗯， 咁點解叫做呢、這個 Ajax 嘅演變咧？因為 Ajax 咧，其實喺伊麗莎白女王年代咧，個意思即係解廁所咁解，即 係 啲好簡陋嘅户外嘅廁所。咁佢嗰個構思即係由佢諗到出嚟啦，即係用水沖廁。咁所以其實即係都係唔係好耐嘅事。咁其實再數上去咧，就要數到達文西啊。 嗯， 達文西咧就係、是、佢、曾經就係去到由。佛羅倫斯啦，去到米蘭就揾咗，即佢都要求職嘅。其實當時 求啲咩職咧嚇？唔通同廁所有關嘅？ 佢就有啲好多嘅設計咧，個諗頭咧就係、是、將佢交咗俾米蘭嘅嗰個公爵啦。 嗯， 就為我軍事又識嘅喎，城市設計又識嘅喎，畫畫又得嘅喎，雕塑又得嘅喎，咁樣。咁呢、這個工作後屘有用到佢噶。我哋而家成日講嘅最後晚餐嗰幅畫咧，就係咁嘅背景畫咗出嚟噶啦。咁、但係咧，達文西當時咧，其實有一個更加大嘅計劃，因為嗰時係1482年咧，就係、是、歐洲鼠疫之後。咁、佢就覺得去到米蘭咧個城市，哇，好多人、哦，好都幾雜亂、哦，唔係好衞生。 它的計劃就是將整個城市的設計分開做兩層，在地面見到的就是靚的，人住的，有樹的，路很闊的，就斜斜地就可以將水流到第二層地下那層那裡。地下那層就是地下，真的地下這層就佢系谂住系啲货运啦，嗱我哋啲啲渠啊，即系包括啲即系粪便嘅渠咧，所有嘅嘢咧运输啊，即系啲比较上污糟嘅嘢咧，就喺晒地下里边。 系 好啦，咁佢咧就谂到咧，即系个地下里边咧就包括咧就啲厕所啦。 嗯， 即系你如果有需要去厕所嘅时候咧，唔该你落一层。 嗯， 咁佢就提到咧呢、這个嗰、那個翅膀咧，就係、是、應該好似啊，佢將翅膀諗到，即係同修道院一齊諗埋一齊，佢就話咧， 掛鈎唔到，真係， 即係只有佢先諗到啦。 係咯， 佢就係話要好似修道院咧，當時入去嗰啲旋轉嘅閘門咁樣啊，即係話你坐完之後咧，應該咧有個設計咧，係可能歪咗定點樣啦，就自動會翻去原位嘅。 哦。 嗱，咁呢個一個啦，咁另外咧，佢就話行落去呢、這個地下嗰層咧，即係就要有樓梯啦，當然。咁佢就話千祈咧就唔好用啲直樓梯。因為直嘅樓梯咧，即係啲男士咧，就冇人見嘅時候急起上嚟咧，就根本唔行到個廁所噶啦，喺樓梯度就做咗噶啦。係。咁就話即係呢啲樓梯嘅設計咧，一定要螺旋形。螺旋形嘅意思咧，即係你喺較高嘅位置、較低嘅位置咧，都可以睇通條樓梯啊嘛。咁就等啲人咧冇辦法，可以喺唔覺意冇咩人睇到嘅時候咧，就已經做咗啦。咁所以講起上嚟咧，就其實呢一個廁所嘅設計咧，我哋嚇人類都諗咗唔少時間嘅啦。 咁啊，畢竟都係生活嘅必須啊，係咪先？每日都會用到嘅地方，咁所以就真係花多咗心思去講呢一樣嘢，亦都花多咗好多心思同埋創意去設計啦。啊，唔知道聽緊晨光第一線嘅你咧，會唔會都有一啲新嘅概念咧？真係可以試下投稿去 NASA 嗰度咧，睇可唔可以攞翻啲獎金、啊。 系啊，8月14日截止。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Andy。 好，拜 拜。 晨光大学。平静，但亦明白是了断。其实我。 7:29嘅时间，揾嚟一首歌曲，佢系 Jenny 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咁啊！睇多次天气啦吓，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33度，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而家29度，咁啊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受央视访问嘅时候话，港区国安法实施，为警队工作提供法律保障，警队对维护国家安全充满信心。邓炳强话：过去一年，香港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部分行为涉及威胁国家安全，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等。过去没有法例规管这些相关行为，令到警方难以将一些破坏国家安全的人拘捕。但是现在港区国安法明确列出这些罪行，令到相关的犯罪行为得到规管，有法可依，警队全力支持有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在北京，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党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召开国安部党委会议，会议指出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港区国安法，依法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犯罪活动。会议说，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根据职能任务，坚决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职权，坚决支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香港警务处、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各项工作，坚决保障香港国安法有效实施，坚决打击外部势力和敌对势力、反中乱港的一切图谋，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说，不能够预期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几时面世。总统特朗普在独立日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不用等到年底就可以研制出疫苗。哈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说，根据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指引，必须按照科学数据判断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政府再根据数据作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较早前就有交通意外嘅，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有车龙嘅，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龙尾去到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咁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车多；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青龙头；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噶。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搭巴士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咁较早前黄竹坑道嘅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啦。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大线就已经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七月开始，港台电视三十一带你勇闯天下， 第一站一起跳落水，进入一个相当辽阔的大太平洋， 再上高山探索一条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 再之后探访一班好可爱的猛兽， 大雄出没之意， 再试下我的乡村生活， 最后仲要兜返去南美添。七月六号开始，逢星期一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你一起闯天下。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今日要同大家讲下啲射击练习通告嘅，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同样都系由今朝上昼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唔该晒 Barbie 同我哋讲咗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吓，7:38翻到嚟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喂，今日先睇下英超方面先啦， 好啊， 可以话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咧系风起云涌，睇翻个积分表啦，当然利物浦啊遥遥领先啊，已经攞咗冠军噶啦，咁啊第二位咧曼城，第三位李斯特城啊，第四位咧车路士，第五位曼联，第六位狼队。第七位阿仙奴，咁啊，狼队主场2-0俾阿仙奴，作客嘅阿仙奴赢咗波咧，咁啊去到第七位，咁啊紧张啦，嗱，咁啊仲打埋今晚热刺嗰场波，一阵先讲多啲热刺嗰场波。咁如果呢个咁嘅顺位咧，咁啊大家睇到积分榜嗰度，其实车路士讲紧去到前四咧都系57分，但系英超咧仲有几 round 嘅赛事啦，咁啊足以咧令到咧呢个一。第一位啊，第一位冇份啦，第二位至到第七位嘅顺位咧，有机会有一个逆天嘅变化吓，咁啊几对列强啦，包括咧李斯特城啊、车路士啦、曼联啦，同埋狼队同埋阿仙奴咧，有机会喺个顺位嗰度执一执位，究竟有冇机会即系踢走传统嘅阿仙奴啊？令到佢打唔到欧洲赛咧，又有冇机会咧？将狼队其实啊～赛前或者季前或者上半季嘅一啲希望咧，完全冚碎咧咁样，咁啊呢个咧绝对系值得留意嘅一件事嚟嘅。咁头先话咧讲多少少啊，热刺对爱华顿嗰场波啦，咁啊今晚咧就会上演噶啦，咁啊凌晨3:00啊，热刺其实都有机会争喺前啲嘅位置嗰度，咁啊所以咧热刺嘅球迷咧真系要啊今晚凌晨咧打打气啦，为到呢一队球队，因为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好喜欢热刺啦，尤其是近年啦，有靓仔哈利简尼啦，仲有孙兴敏啦咁样。咁但系咧，爱华顿亦非咧省油的灯嚟嘅。咁啊，自从咧摩连奴执教咗热刺之后咧，球队嘅成绩啦一路咧浮浮沉沉。二月咧就击败护级分子啊吓阿士东维拉之后咧，就连续咧7场咧不胜啦，直至咧复赛之后咧对韦斯咸咧先终止咗呢个颓势咁样。咁啊，究竟今场咧有冇机会主场咧威一威啦吓，发一发威咁样赢到爱华顿咧？咁但系爱华顿咧都有名帅噶，咁啊就系、是、曾经咧执教过车路士啦，同埋皇家马德里嘅意大利主帅安察洛提，咁啊。究竟啊，肥安斗呢个咧魔佬啊吓，咁啊，究竟两者咧边个咧会叫做执教嘅能力啦，以至咧喺球员嘅调配嗰度咧可以运用得宜啦。小白其实咧复赛之后咧，咁啊成日咧都有5个人嘅一个换球员嘅一个情况出现啦。喂，嗰5个球员咧换出嚟咧，其实对球队咧都真系可以咧引起好大嘅一啲正面或者负面嘅效果。 其实我觉得好睇咗，因为你换5个人咧，即系一般嘅足球比赛，我哋除咗系睇紧球员入边嘅协调性啊、球技之外咧，如果你能够换5个人咧， 系 更加彰显到嗰个领队嗰个功架。 系真系啊，系 捉棋咯，真系变咗。 系啦，变咗捉棋。譬如上半场已经领先紧2球嘅，咁你下半场梗系嗰五个系咪究竟换晒防守球员咧，定还是继续换4个防守球员，一个咧新仔落去试下脚咧，俾球队有新血咧，定还是系点样嘅调阵咧？啊，我发现咧，通常咧都系一赢咗波咧就换主手嘅球员落去噶咯，即系通常赢咗1球、2球咁样咧，即刻换晒一啲后备啊，或者一啲打防守嘅球员，要稳住胜局啊，尤其是一啲抢分嘅球队咁。 如果我系领队咧，我已经入咗波嘅时候咧，我换人嘅话，我会换多一个前锋入去， 系咪啊？ 系啊，因为对方一定要抢攻噶， 哦咁啊， 咁后防一定吉噶啦， 系啦，反而会入多几球咁样吓， 有机会即系以咩小志强嗰句说话啫嘛，最好嘅防守系咩啊？ 进 攻啊嘛， 嗱，小白呢个就讲得好啱啦，亦 同埋又好睇，球迷一定中意话俾你听。 你嘅逻辑咧就同拜仁嘅领队一样啊。你见到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咧，拜仁打呢个德国杯嘅时候咧，真系啊，赢到2-0嘅时候咧，都冇放水啊，冇收起李云道夫斯基。李云道夫斯基最后一脚咧，30码嘅冲力射球啊，射爆咗大细龙门。你可以睇翻呢一球好经典。 你知唔知真系唔收得噶？即系就算赢紧波咧，其实李云道夫斯基如果自己唔做个换人手势咧。 基本上領隊唔會換， 係 最主要原因係咩咧？人哋破緊紀錄噶嘛，你即換人，係咪先？ 係啊，真係啊！咁啊，李雲道夫斯基啊交出兩個入球，我覺得嗰球衝力射球真係值得睇，即係我覺得 你係強衝力添啊！ 係啊，即係因為咧，佢唔係淨係笠死龍門或者淨係入波咁簡單。佢個波咧個勁度咧，其實有龍門咧拍咧拍咗落地啦，諗住拍落地啦。點解龍門咧又係渣嘅？嗰、那個龍門一拍咧拍落地嘅時候咧，竟然拍翻落去自己嘅胯下咁樣啦。跟住就傳說中呢啲就係通大細龍門啦。跟住咧鞭長莫及咁啊入波啦，造就到利雲道夫斯基一球美妙嘅入球啦。咁你話喂今個禮拜六日金球仲有邊球啊？當然係斯朗拿度咧香蕉型彎入罰球啦，兩年半未入過呢啲罰球。 原來佢真係兩年半冇入過罰球。哦，咁耐啦，原来 我以为佢成日入添，我以为佢其实好似食菜咁食添咁样。 因为佢拍嗰啲即系品牌广 告 咧，好多时都系射罚球啊嘛。 点不知原来喂，原来隔咗两年半冇入啊！有阵时睇球员咧都系睇一个印象嘅。吓，我哋成日觉得哇，斯朗咁潇洒，射呢啲罚球啊，实食冇黐牙啦。咁点不知原来唔系都隔咗两年半冇入过啊？吓， 真系咁开心啦佢。 系啦，咁啊转个角度咧，快速讲埋啦。喂，林丹咧，咁啊之前咧有内地嘅媒体爆出咧，就话想退出国家队嘅。咁啊，其实佢自己都喺自己官方微博都有咁样讲到啦。不过咧，根据啊呢个内地另一啲媒体一啲知情人士报道咧，林丹咧其实只系宣布退出国家队啫，并非挂牌。咁啊，有机会 我之前睇过系挂牌嘅， 系啦，有机会咧喺全运会嗰度咧，仲见到林丹打，即系喺中国内地，即系总之中国 咁国际赛有冇份啊？ 國際賽就可能唔打啦，咁但係咧全運會就可能同啲其他同胞們一齊打下羽毛球咁樣咯。咁啊，究竟呢件事孰真孰假咧？咁啊要留待咧林丹啊或者咧官方嘅媒體咧再一次證實咧，咁先知道。 唔知林丹練波使唔使 book 場咧？定係佢自己有個場嘅咧？ 應該唔使噶啦，係林丹呢啲。 我行入去就， 但係我幾期待林丹，即係通常都係咁啦，即係有得睇佢打嘅時候咧，即係球迷們又唔珍惜啦。咁依家到話喂人哋掛牌啦，或者唔打啦咁樣，你就好恨睇佢打波嘅。咁当然啦，林丹继续喺球场嗰度咧努力啊全力去扣杀嘅话咧，绝对系球迷们嘅福气嚟嘅。 咁都系啊。喂，如果足球方面咧，有啲啱啱嘅记录咧都要睇翻。 赛果要睇翻。 系啦，赛果嗱，譬如巴塞啦，啱啱星期日嘅时间啊，以4-1咧作客咧就赢咗维拉利尔。咁而家睇翻即系西甲方面嘅积分榜啦。34场，咁大家踢咗34场啦，咁第一位方面咧就见到皇家马德里，咁啊占咗77分嘅，咁巴塞虽然赢波，不过咧就都系有个距离就系争4分啊吓，咁叫做冇将个距离就拉得太远，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头先阿 O 都讲咗噶啦，咁拜仁咧就4-2咧，咁赢咗波，咁呢个德国杯嗰度咧咁赢咗啦，咁战胜咗利华古逊4-2，咁大热风。的而且確咧就毫無怨念噶啦嘛，咁啊佢贏波都係噶啦。好啦，咁另外方面咧，咁亦都要望埋咯。咁曼城方面啦，咁亦都咧就係話到未來嘅時間咧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咧到底個歐洲賽會係點樣咧？嗱，本身高普咧亦都咧就係話咗今屆嘅歐聯啊。最大嘅熱門咧，高普自己咧就捧拜仁以及咧就曼城嘅，咁曼城當然啦，希望能夠咧就再次出戰呢個歐洲賽啦。始終咧對嗰個叫做錢嚟講啦，或者名譽嚟講咧，相當之重要嘅。咁一有最新消息嘅時候咧，又再同聽眾一齊可以講下啦。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 oh baby.Miracle taking that moon ride 今宵もねむ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汚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目と触れ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せないのも ないように近づいてく slowly 予告するよ baby 無防備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 BTS 防弹少年团啊，唱出咧就嚟自日本方面一个日剧啦，即系《螺旋迷宫》嘅主题歌曲啊。咁啊，歌名叫做《Stay Gold》。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咁啊，今朝早嘅国际新视野咧，嗱，头先啱啱听完呢一首嘅歌啦，问下小白，韩文定日文话？ 日文嚟噶， 都日文歌啦，所以咧，我哋都带大家咧去到日本睇下咧，今朝早嘅国际新视野咧，日本到底有啲乜嘢嘅话题可以讲下啦？ 啊，啲韩国 artist 咧，其实唱日文歌，我觉得都唱得几好， 我觉得好有 好多都系。韓風嘅日文歌， 啊、因為咧初初聽嘅時候咧都諗緊，誒佢哋好似都有少少嗰啲韓國嗰啲美音咧，咪、 啊、 會捲曬脷咁樣嘅。咁、啊、因為日文就比較少啲捲脷嘅聲噶嘛，咁、所以聽嘅時候都諗緊，誒點解有少少似韓文嘅感覺嘅？咁但又係一首日文歌嚟嘅，係啦、 啊。 咁啊今朝早講嘅咧就係、是，誒同我哋嘅行業咧都息息相關嘅喎。係、 啊， 因為咧成日都話啦，誒做開幕前嘅人啦，無論係亮聲嘅啦，定還是係咧出鏡。都要有一个好强的应变能力的。 執衫啦。 是啦。除了说呢即是一些突发的场面啊即是譬如如果发生了一些大件事啊一些直击报道的时候呢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咁。可能呢入行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人教路的啦。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呢现场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呢的互动啊有些特别的状况啊或者有些家庭观众或者听众打电话来的时候呢引起了一些特别的情绪话题咁点处理好咧？咁咁啊，今次讲紧嘅咧就系、是、一个电视台直播嘅节目。嗱、电视台直播咧，之前都记得咧有一个嘅记者咧，咪试过话咧，疫情期间咧，因为在家工作报道咧，系着住一条疑似系内裤嘅超短热裤嘅， 好多啊！呢啲有啲唔知咩国家，欧洲嗰边嘅国家咧，咁啊啲议员开会啲衣衫又不整啊咁样， 或者上面系西装骨骨，下面咧就系、是。一条嘅非常之凉快嘅嗰啲嘅裤啦吓咁，咁啊今次咧呢位主持咧就唔系咁样，就唔系话喺衣着上面咧本身嘅配搭出咗问题，反而就系咧啊。可能咧，男士们有时冒失地咧，唔知咩原因啦吓，唔知系去完洗手间之后忘记咗拉上个裤链啦，定系咩原因咧？啊，竟然咧一路去到咧做节目嘅时候咧，除咗话在场嘅工作人员都冇人知，冇人察觉， 冇人怀疑， 系啦，亦冇人提醒啦，所以因而吓，佢主持咗个直播节目咧，个几钟头之久咧，突然之间。 直至到 过几钟噶， 系啊，过几钟噶啦，已经播咗。咁啊，有一位咧嘅家庭观众咧就打电话，咁因为咧佢嗰个节目咧就有得有啲嘅观众回应嘅环节啦，就可以打电话同个主持咧有啲互动嘅 倾偈啦， 系啦。啊！有一位嘅女士咧就提醒佢：，你好似咧唔记得咗拉裤链啊！ 系啊嘛， 好啦， 好咯、 啊。小白，你觉得一个专业嘅主持，如果听到一句咁嘅说话，正常应该有啲咩反应呢？ 有一定有啲尴尬噶啦， 一定尴尬啦，我都觉得。 但系起码你都要多谢啊，多谢嗰位观众，系啦，多谢你嘅提醒、啊，咁、嗯、样。然后谂冇办法打完场咯，或者即系佢同你讲嘅嘅时候，咁、你唔通仲唔拉咩？咁但系 但系你又 好难拉，你又冇理由对住个镜头噶。咁起码你都回一回避，或者转一转身，跟住拉咗佢笑，试下可唔可以笑咗佢咯？件事系咪？ 我谂最下意识咧，可能都会首先遮遮先啦，因为已经发现咗原来自己系冇拉啦吓、因为之前唔觉就话冇嘢啦咁啊。咁但系如果知道咗之后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嘅掩饰嘅一啲下意识动作啦这个主持呢好嘢，佢不单止呢係毫无掩饰，佢仲讲咗一句说话啫，佢话其实我拉佢个拉链呢係为咗通风透气咋嘛。 哎呀咁又几幽默喎、 啊。哎呀虽然呢应该係一个好尴尬嘅状况，不过呢佢就用咗一句好幽默嘅说话呢嚟到打完场，咁、令到嗰个气氛呢即时呢都觉得好轻松，同埋大家又唔会觉得係有啲咩咁出奇呀、或者觉得佢失礼囉。 不过人时啲裤链好衰呀。 点 因为呢啲裤链有时其实唔系未必系嗰个人冇拉嘅。咁、又或者嗰条裤链可能本身松咗。嗱因为个几钟都可能啲工作人员都睇唔到呢。咁可能之前係拉咗嘅，咁有機會係佢自己地心吸力咯，強得滯佢嗰個位跌咗落嚟， 即係嗰啲拉鏈有時咧，好似啲女士買袋咧、買包包嘅時候，你會 check 條拉鏈順唔順啦咁啊，男士可能就要 check 條拉鏈實唔實啦。 係啦，佢嘅拉鏈就可能太順啦。 係啦，唔可以太過順啊！有時咁啊，除咗話個主持好叻咧，識得執生講一句咁幽默嘅説話之外咧，連啲嘉賓咧都幫手喎。嗱、佢頭先咪話唞下氣咁樣嘅，咁啲嘉賓就话啦，哼，要唞气咧就应该开窗啦，就唔好打开你嘅社会之窗啦，因为咧应该大家一齐都感觉到凉快先得噶嘛， 大家一齐感觉啦， 咁所以咧就大家全场都好开心啦，哄堂大笑咁样啦，同埋啲工作人员都好醒目，即刻咧就俾晒手势，我哋去条片先，播一条短片啦，咁就喺短短几秒之间咧吓，咁样十秒八秒咧就嗱嗱声，梗系学阿小白话斋，搵个位拉翻先啦， 系啦，咁啊都几好啊，件事开心心打完场，又唔使话特别尴尬，几开心。 I'm going back, back, back, back when my roots ain't watered down. Growing, growing like a baobab tree. All life on fertile ground. Ancestor put me on game. Long time on gold chains. With my ocean energy. Drip all on me. Ankara da shiki free. Hala, yona, sunlight, sacha, na, chapa, insin. Yeah, yo, ice, ice, ice, ice. Bust down, bloody, bloody, bloody. expression for my people. Woo! Forget these ladies, just I'ma let it trip all up. Forget this fading ways, I'ma let it dread all up. Motherland, drip on me. Honey, come around my way. 钟淑女听住呢啲咁节奏强劲嘅歌咧，都系精神为之一振啊！吓，听过嚟自 Beyonce 嘅 Black Parade， 系啊，热热地啊，听下呢啲歌咧都几舒服噶 吓、啊。 好啦，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 主场2-0正胜亚士东维拉，文尼同后备入替嘅小将居迪斯中斯喺下半场各建一功，协助红军喺上仗大败俾曼城之后反弹。全取三分，第二位的曼城作客0-1不敌修咸顿。亚当斯上半场16分钟离门超过30码粒射破网，为主队奠定胜局。另一场比赛，纽卡素两度落后之下，主场逼和韦斯咸2-2。财经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5，人民幣7.067，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654。日經平均指數報22,373點，升67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5.4美元，賣出1,775.92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覆蓋中國東南部，此外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新界同大嶼山部分地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慢线有意外，咁龙尾喺泽安村嘅，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荃湾嘅沙咀道由于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车多。就是荃湾嘅沙咀道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咧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啦，一带车多。另外啦，较早前咧受爆水管影响嘅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咧，而家快线已经解封啊，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行翻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咁就系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啦，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 咁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喺大榄上车。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心啊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 大师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咩心态啊？ 一字记住，心，只要有心，冇嘢可以阻到你嘅。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嘅瀑布啊！我仲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嘅市集啊！ 睇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至十一，子豪主持嘅《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噶。 有奖问答，坐港铁听音乐睇手机，要点样调校音量 ？Sir， 要尽量校细音量，唔好嘈到其他乘客。 特别系听 Give Me Five， 细细声都已经好好听。Sir， 最弊你哋讲嘢好大声咧，咪一样嘈到其他人。啲礼物没收，留俾听众。 各位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嘅有礼节目系 Give Me Five。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搭二嘅字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除咗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吓，我系彭仔程振鹏之外咧，就继续有阿芭比林慧， 早晨啊， 同埋阿 O， 早晨彭爷，早晨芭比， 系咁啊，今天咧又系一个咧星期一嘅早上，咁啊睇下大家咧觉得今日咧会唔会好忙碌咧？特别吓、啊，如果系嘅话咧，可能都会大汗揼细汗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啦，都只系 已经隔咗出嚟 啫，系咯， 隔咗出嚟啦， 好似寻晚都已经喺度咁样嘅， 系啊， 酷热天气 等紧你哋起身啊， 为你预备啊，酷热天气警告、 啊、真系热辣辣嘅早上，今天咧就天气嘅预测方面会系点啊 ，Barbie？ 今日咧大致天晴嘅，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咧约33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啦。 嗯，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咧75%嘅。咁啊，至于呢一个今天咧，我听到咧阿小白同阿芭比头先同阿 O 咧都有讲嘅天气方面就话小暑啊， 咁啊， 咁啊，今天咧农历咧就5月16吓。都喺呢一个嘅通胜之中咧，都有话今日咧，適宜祭祀啊。咁样啦，咁至于话有啲咩唔係几适宜或者有啲咩忌嘅呢，就话係忌呢一个嘅破土动土忌嫁娶喎今日啦。咁另外呢，咦呢样嘢要打阵留返呢听下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先。 係咪 呀，有冇咩缘忌 开始唔通係。 啊係呀，话忌开始喎、关唔关事呢咁呢啲就传统嘅资料可以俾大家呢作为一个参考咁样啦。 喂，讲开传统呢，原来小鼠呢、都有啲小鼠呢个节气有啲传统习俗㗎。 有啲习俗係咪 呀，包括呢係晒浪呀。 吓，佢叫做 连被啊， 系啊，即系俾大家晒下嘢啊，咁 样。咁即系将军澳嗰头有，又有好多咩万 国旗 飘扬咁噶咯，有一啲咁嘅景况噶咯， 唔知系 咩嘢？ 咁大家观察下啦。 啊，不过今天咧可能未必会咁做， 系咪？ 因为今日可能会有啲嘅系啦，话局部地区有骤雨嘛，但 系 浪得嚟都收唔切，咁点算？ 又湿咗，系啊， 咁唔得噶嘛。咁啊，最紧要咧，大家如果系要晒呢啲嘅晾晒嘅工作咧，都喺翻自己啲私人地方做啦，就唔好妨碍咗喺一啲嘅公众地方嗰度咧，即系就唔系几好啦吓。记住咯噃。 嗯。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 好， 早晨啊，系时候咧睇下今个礼拜都好多咧唔同嘅财金事情发生啊吓，先由咧纽约期油嗰度讲起，但系咧纽约期油有关中国嘅一个GDP 嘅数据事，咁究竟系点解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咁啊睇翻个油价。咁油价近期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个升势咧都几凌厉嘅。咁而家咧又再上翻去咧$40之上。咁而家最新系喺亚洲市场咧报$40.32嘅一桶嘅。咁油价升咧并唔系话冇因素嘅。咁首先嚟讲嘅话咧，我哋知道啦，咁油组咧就大规模减产啦。咁而家咧系每日咧系减紧产咧，系970万桶嘅石油每一日噶。咁而家亦都有消息咧就讲到啦，就话美国咧有啲页岩石油嘅龙头企业都要申请破产保护，咁呢啲咧都令到咧喺个供应层面上嚟讲嘅话咧，对油价咧带嚟咗唔少嘅支持噶。咁啊，除咗供应层面之外嚟讲嘅话咧，我哋再睇个需求嘅层面啦。咁啊，需求层面亦都有好消息噶，例如好似全球经济嘅重启之后嚟讲嘅话咧，环球经济咧就明显见到改善啦。咁啊，当中嚟讲咧最为突出嘅当然就要讲中国嘅经济啦，因为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中国六月份嘅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咧就重上翻去58.4嘅指数点啊！呢个可以话咧系自2010年4月以嚟系最高嘅一个位置啊！咁啊，又去到咁高嚟讲嘅话咧，而家市场估计咧，中国咧第二季嘅 GDP 咧都有望咧系可以增长咧，按年增长系2.6%。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就比起第一季度嘅1.2%嘅增长咧就好好多。咁但系当然啦，好多时大家提起第一季嘅 GDP 嘅增长咧系收缩6.8%，呢个系按季啊。而家我讲紧按年嚟讲嘅话咧，中国喺第一季嘅 GDP 咧都有增長1.2%嘅，咁所以咧而家市場估計咧就話第二季嘅經濟係有望咧係大幅咁樣改善嘅，咁但係當然啦喺一啲嘅背后嘅利好因素嘅背后嚟讲嘅话咧，我哋都唔能够忽略一啲嘅利淡嘅因素，例如好似嘅疫情嘅发展啦，例如好似我哋见到美国啊，而家每日嘅新增确诊人数有50,000以上啊， 系啊， 同埋北京啊，我哋都见到咧就话有零星嘅，即系有过案啊，确诊过案，咁呢啲咧都会令到市场咧就担心，就话会唔会令到中国同美国嘅经济都有嗰个复苏嘅步伐会拖慢啊，从而咧令到油价咧就难于上升，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最紧要留意系咩咧？就系、是、油组嘅减产每日减产970万桶呢一个协议咧，去到今个月底7月底就会完结噶啦。咁啊，到期时油组会唔会延长嘅减产行动咧？咁呢啲咧都系值得我哋关注。咁所以我觉得油价而家你话纽约期油去到$40楼上嘅话咧，就再升嗰个空间就未必太多啦。除非你话油组继续去减产啦。 咁如果唔减产咧，随时油价掉头跌落去，咁亦都有一个好明确嘅一个指示啦，咁样真系听实环节咧，你就如果有投资啊原油产品嗰啲朋友啊，真系留意翻啊，转个角度咧睇埋咧阿根廷方面嘅情况好唔好啊，温生？ 好啊，咁阿根廷咧几有趣嘅，咁阿根廷中央银行咧就最近咧就做咗一项嘅调查，咁啊访问咗市场上咧就41位嘅分析员，咁啊得出嚟嘅结果咧就显示咧呢41位嘅分析员嘅睇法咧就话咧喺今年嚟讲啊，当地即系阿根廷咧个经济咧系有机会咧就全年系收缩12%， 4% 收縮嘅。咁而咧佢嘅通脹率咧更加有機會係達到係40.7%。 點解會咁咧？ 嗱，其實點解會咁咧？其實你見到阿根廷當地嘅經濟咧，當然受到大家都受到疫情影響啦，都好差啦。咁加埋咧，就話佢有大量嘅債務咧，就係還債有困難啦。咁所以咧，令到啲人咧就拋佢嘅貨幣。咁而家咧就呢41位嘅分析員咧，亦都估啦，就話咧唔排除咧阿根廷披索咧將會由而家嘅70.63對一個美金咧，去到今年年底咧有機會邁向咧係88對一個美元嘅。咁啊，去到明年嚟講嘅話咧，更加有機會咧係達到咧係122.5個披索對一個美金嘅。咁嗱，呢個調查嚟講嘅話咧，係由阿根廷中央銀行去做。咁如果佢做得出嚟然後公布得出嚟嘅話咧，咁我相信咧佢都會係即係覺得有一定嘅準確性啦。如果佢都唔會公布出嚟啦。咁所以呢個咧係值得關注嘅。如果大家投資南美洲嘅話咧，就要留意啊。 咁疫情咧就唔止影響南美洲啊。頭先咧温生都有講啦，話美國方面咧都深受影響咁樣啦。咁亦都有一啲唔同嘅美國嘅州份咧，都相繼停一啲娛樂嘅場所咁樣啦。過去咧就係過去嗰星期就係美國國慶啦、獨立日啦咁樣。咁但係都唔見得氣氛特別好啊嚇。咁美國方面嘅情況，你又點去分析咧，温生？ 嗱，美國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要留意住咧，就由今個星期開始咧，嘅一年嘅公布嘅第二季度嘅美國嘅企業嘅業績啦。咁咧，因為咧而家嚟講開始咧就公布業績啦。咁呢個業績嚟講，大家都知道會差嘅，因為第二季度咧，但美國應該係三月打後咧，三月份開始咧，應該話三月份開始啦，就係封城封關嘅，因為疫情嘅關係。咁所以咧，大家都覺得就話第二季嗰個美國嘅經濟咧將會係最差，然後咧就去到第三季，當佢經濟重啟之後嚟講嘅話咧，就逐步改善翻過嚟嘅。咁所以咧，而家當然咧 GDP 嘅數，美國 GDP 嘅數字就要一等一排先會公布啦。咁所以點解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跟住嚟美國陸陸續續公布嘅第二季嘅企業嘅業績啦？因為企業嘅業績嘅好與壞咧，其實多少都能夠反映到咧嗰個經濟嘅狀況係點樣樣。咁大家咧將會用呢一個第二季嘅情況，愛嚟做一個最差嘅指標，然後再去衡量翻咧跟住嚟個經濟重啟之後咧，美國經濟咧可以有幾好。咁所以咧，今個星期開始陸陸續續公布嘅美國嘅第二季嘅經濟嘅數字咧，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同埋咧，睇翻歐洲另一邊，即係另一邊商咧，我哋睇歐洲嚟講嘅話咧。就繼續咧要留意住，當然 十七十八號好啊，係啊 ，mark 低咗啦，呢個真 係低咗啦，係。咁呢個咧就係個重大日子嚟嘅。咁而家嚟講嘅話咧，就有啲小消有啲小消息啦，就話咧就見到咧就德國都提出嚟啦，除咗法國提出嚟，德國亦都提出嚟就話要盡快咧將呢一樣嘢咧係實施嘅。咁而因為實施嚟講嘅話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即係歐洲就即係冇資金去救經濟嚟講，可能會令到經濟會好差，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十七、十八號嘅情況。 咁最後咧講埋咧加拿大嗰度啊，咁7月1日咧已經開始呢個美墨加嘅貿易協議咧就正式執行啦。咁對於當地嚟講，或者對於加元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咧？ 嗱，其實呢個美墨加貿易協議執行咧，就大家都知喺7月1日啦。咁呢個冇乜特別嘅。咁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而家市場驚就加拿大咧可能咧履行唔到佢哋嘅協議。咁譬如好似中國同美國都係有貿易協議嘅，咁當其時受到疫情影響，大家都擔心就話中國可唔可以履行到嘅協議咧？個經濟咁大受即係大受損傷之後，仲可唔可以大量買美國貨咧？咁但係中國我哋見到佢都仲可以履行到啊！咁但係而家市場又驚咧，就加拿大就未必履行得到啦。咁呢個其實都情有可原嘅。咁但係咧，就美國咧就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咧就早喺美墨加貿易協議都未執行之前就已經是警告加拿大，就話你一執行之後嚟講嘅話要即刻買多啲美國貨。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市場擔心咧，就話如果加拿大執履行唔到嘅，咁會唔會咧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嘅貿易會轉差，從而令到咧就大家又互相去即係要設關税啊等等。咁如果呢樣嘢係出現嘅時候，咁當然咧蝕底嘅會係加拿大咧，因為加拿大70%以上嘅出口咧都賣向美國嘅。咁所以就呢個係市場咧對加紙嚟講嘅憂慮嘅地方就係呢一度，咁所以跟住嚟咧，我相信澳紐加三隻貨幣嚟講嘅話咧，加拿大嘅表現 現呢，即係加元嘅表現呢，將會係較澳洲同新西蘭嘅表現呢係要差，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住啦。 咁投資者呢就可以參考一下溫生嘅建議啦。咁我早上呢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溫卓培溫生呢幫我哋呢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唔該曬溫生，我哋下個星期一傾過。拜拜。 好，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人生真系矛盾啊！要翻学嘅时候又成日都唔想翻，到而家就嚟毕业啦，又担心揾唔到工，你话点算好啊？我同几个 friend 都惊因为啊冇工作经验而唔请我哋啊！ 哦，咁你又唔使咁愁，你哋可以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升迁计划啊！佢哋专为15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又冇咩工作经验嘅青年人提供免费嘅职前培训同埋就业服务。嗱，呢度咧有啲资料你可以睇下噶。 好啊！咦，佢哋仲有专业嘅社工帮年青人分析职业志向，教我哋点样建工面试，而且仲可以报读职前培训课程，加强工作技能同埋增加经验，唔止免费，仲有津贴， 系咪唔错呢？ 系嘅，但系培训完之后会唔会又系好难揾工噶？ 放心，展翅升迁计划入面有好多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机会，所以就算你冇咩工作经验，都可以边学边做，啱晒你哋啊！你可以打热线2112-9932去了解多啲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升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等阿 O 咧好努力咁啊接听大家啲问股票嘅电话嘅同时咧，喺直播室当中咧就彭爷爷咧都想同大家咧即系提一提醒，应该咧有好多啲关注到呢一方面啊，不论你系对于呢个音乐啦，还是系喜爱陈奕迅啦，定还是本身你都系属于咧呢个业界中人咧，都会系有留意到咧，即系日前咧都有一个嘅发布会啊，就讲到咧嚟緊咧就7月11号咧，陈奕迅会有一个慈善音乐会啊嘛。咁嗰个慈善音乐会咧，其实嗰个目的咧就係帮助咧一班係做呢一个演出啦，现场演出啦，同埋係做制作行业嘅一班业界朋友咧，就帮佢哋咧，希望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因为佢哋咧成半年冇公开啦。咁所以有好多咧，即係啲同业咧，确係咧，即係生计咧好成问题吓，咁希望可以咧就借住呢一个音乐会咧嚟做一个嘅筹款啦，咁嚟到去帮呢啲嘅同业啦去挨过今次嘅困境咁嘅。咁呢一个咧就其实都是一个新嘅组织嚟嘅，咁佢哋都係成立咧係冇耐嘅呢个香港现场演出及制作行业协会，咁就係讲到呢一次疫情之下啦，佢哋嘅同业咧点样係遇到呢个困境啦，咁就都有啲鼓舞嘅，因为话已经係籌到咧有500万噶啦，咁 我都幾好 喎。咁但係當然啦，善款嘅嘢梗係冇人嫌多嘅， 越多越好啦。 係咯，咁至於你話有呢啲嘅善款咧，咁佢哋咧都會做一個嘅演製啊，叫做嚇，即係現場演出及製作啦。咁呢個演製抗疫基金，咁就愛嚟咧去支援翻嗰啲 佢哋嘅會員咁嘅。咁啊，所以如果係呢方面嘅業界人士嘅話咧，要注意翻咧，就係嗰個日期咧，就係7月11日至到8月10日之內咧，就要向呢個協會申請啊，睇下你係即係是否符合資格啦嚇。咁就會喺8月尾嘅時候咧，就會陸續咧得到呢個協會咧分配嘅抗疫基金啦咁。咁另外當然啦，大家一個嘅焦點咧就會放咗喺啊陳奕迅咧會開呢一個嘅音樂會啦。咁喺呢個疫情底下，嗰個音樂會咧如果有注意到呢一個嘅消息咧，都會係知道咧就佢好有意思地咧，就話咧分兩個時段嚟到演出嘅。喺呢個7月11日，一個時段咧就係朝早嘅6点，系啦，另一个时段咧就系黄昏嘅5点咁样，吓咁啊，其实个意思咧就系代表咧日落日出，系、 哦、 日落日出，咁就即系叫日落之后咧又会明天有日出啦，即系又会有新一天来临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实应该要有盼望啦，即系呢个意思就喺背后啦。咁但系咧，彭仔咧都问一下啲业界人士啦，即系对于呢一个嘅演出，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啊想知更多嘅。譬如话咧讲到呢一个演出就咁特别啦，个时间系朝头早6点， 然 之后另一段咧就系黄昏5点。 5点， 好啦。咁究竟系喺边度演出咧？系啦，咁咧系啦，喺边度演出咧？咁啊，之前嗰个发布会咧冇透露到嘅。咁啊，再问翻咧一啲即系啲探子啦，知唔知啫？咁咁都透露到咧，就话其实咧都因为啲限聚令咧，都唔想话即系咁早就讲咗出嚟之后咧，会有聚集啊，人多聚集咁咧。只能夠透露嘅就係呢兩個地方演出嘅地方咧，一早一晚嘅咧，係、一個睇到日出同埋日落嘅地方。 哦、哇！唔該曬， 係啦，唔好以為山頭啊，佢其實可以喺一個寫字樓嗰度都 係啦，屋企嘅天台啦， 係啦，咁所以你自己估啦嚇。好啦。咁另外亦都阿陳奕迅咪話會有好多啲音樂朋友咧會幫手啊咁啦，佢自己亦都不收分文啦咁。好啦，咁有咩朋友可唔可以透露啊？都會咧盡量揾翻啲曾經同佢啊台上合作過嘅樂手一齊演出。 哦， 呢個就問咗。好啦，兩段時間究竟其實每一段時間演唱幾長啫？咁樣又問啦。啊，探子回報就話演出時間嘅長度。暂时保持神秘感， 好神秘啊！ 不过有一样嘢咧，就不能够系太有神秘，就系如果咧大家到时想捐款嘅话咧，就留意咧佢哋呢个会嘅官方网站同埋社交媒体专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已经宣布退出黄色经济圈的龙门冰室在社交网站专页表示，厨房一名男员工早上在尖沙咀遇袭。警方说，事发在早上6点半左右，一名男子途经金马伦道34号对开的时候，被两名男子用玻璃樽袭击。傷者的頭和手都受傷，警方正在調查事件。龍門冰室在社交網站上載事發時的相片，可見傷者的頸、手、上衣都有血跡，地下亦都留有沾上血跡的口罩和紙巾。傷者坐在店外面接受治理，在店鋪閘門位置地上有血跡，地上有相信是玻璃樽的碎片。在北京，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党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召开国安部党委会议。会议指出，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港区国安法，依法惩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犯罪活动。会议说，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根据职能任务，坚决配合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职权，坚决支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香港警务处、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各项工作，坚决保障香港国安法有效实施，坚决打击外部势力和敌对势力反中乱港的一切图谋，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批评是肆意干预中国内政，中方坚决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所谓制裁阻挠香港国安立法的图谋已经落空，坚信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香港定将由乱入治，实现长治久安。文章说，中国制定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美国却气急败坏，百般阻挠，背后原因显然在于美国反华势力着急，再也不能够像过去这样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在香港从事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活动。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选举胜出连任，他说最迫切的工作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发表胜利演说的时候说，早前在紧急状态之下要求东京都几乎所有商业活动暂停，现在知道病毒怎样扩散以及扩散的方向，没有计划要求所有商业活动再度停摆，反而会考虑其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传播。在提到筹备推迟至出年的东京奥运的时候，他说东京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正是合作制定精简奥运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64， 瑞士法郎 0.944， 加元 1.355， 人民币 7.067， 英镑对美元 1.248，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383 点，升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5.44 美元，卖出 1,776.14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啊，亦都好长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蝴蝶谷道噶。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中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断断续续咁样啦，排到去蝴蝶谷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咁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隔田村，咁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喺九龙啦，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 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跟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跟住马油塘村噶。喺新界方面啊，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就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朗日峰嘅。咁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跟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噶。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跟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七月份吓，亲亲靓猪妈咧，请嚟我嘅嘉宾咧，就系 Sarah 宋希莲。我哋好多时就话啦，咦，爹哋妈咪会唔会有个唔同嘅 role， 唔同嘅角色啦？ 我哋就有个共识，我哋要系两个嘅方向都系一致，但系咧，当我哋两个见到佢做啲曳嘢嘅时候咧，就唔好两个一齐话。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九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是宋希莲，我将会和 Heidi 在亲亲靓猪妈这个节目里面倾偈。 亲亲靓猪妈。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咧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啊，8:40噶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就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阿芭比林慧同小白白元浩咧，就为大家咧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嚟自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啦。继续咧睇下个疫情发展先吓。呢个新冠病毒本地零確診就維持三個禮拜又再斷纜了。本港昨日是新增有兩宗是本地感染的個案，其中一名確診者就是居住在平石村玉石樓的59歲男廚房工，他就在平石村叫做賓記竹面美食以及屯門內河碼頭建榮飯堂嗰度任職嘅，咁發病前後都有翻工，佢嘅感染源頭不明。 另外一位的確診人士呢，就是在長沙灣一間私家診所任職的一名41歲女護士。她上個月呢曾經是和早前美田村一名確診者喝過下午茶。咁中心呢就會向確診者居住的大樓啦、兩間食肆職員以及顧客，以及咧係有關診所職員等等，係派發咧深喉唾液樣本瓶，咁以進行呢個檢測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寻日喺疫情简报会上指出咧，寻日新增有10宗嘅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咗两宗系本地病例之外咧，其余8宗咧都系属于外地输入嘅，令到本港累计咧总共有系1268宗嘅确诊，以及系一宗疑似个案。咁呢个系继上个月13号之后咧，系再出现啊本地感染个案嚟噶。咁另一方面咧，文汇报亦都有报道咧，就系讲到咧，卫生防护中心讲话，一名咧上个礼拜六啊，即系7月4号咧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嘅36岁非籍家佣啦，只报称咧从台北抵港，隐瞒之前咧半年身处属于系高危地区嘅菲律宾，所以就获准咧系先翻到去雇主居所等候检测结果，咁结果。果其後咧，佢係證實染疫嘅。咁啊，張竹君咧就強調咧，就抵港人士應該咧如實申報入境資料，違者最高咧可以係監禁6个月嘅。咁另外咧，對於有外籍機師確診咧，令人關注啊，呢一啲豁免強制檢疫者進入社區可能存在係檢疫漏洞嘅。咁而張竹君透露咧，會研究是否要求從高風險地區抵港嘅豁免者咧，亦都要係提交个深喉唾液样本啊！呢个嚟自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咧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港文啦。呢、這个讲到咧就系话等足4个月10000蚊咧，最快今日到手。咁、市民咧等候咗长达4个月嘅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终于有钱落袋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琴日就话，6月份之内咧已经进行咗电子登记嘅430万名合资格市民咧，今日起喺2-3日内咧就会陆续收到款项，较原定的收款日期略为提早了2日，预期本周将有超过400亿元的资金发放到市民的账户。陈茂波在司长徐笔那里就交代，现金发放计划自6月21号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570万名的市民登记了，其中超过80%的成人就是使用这个的电子方式登记，当中亦有约60%是透过网上银行作登记的。咁佢就認為啦，由於銀行咧已經有客户身份同埋個人資料嘅記錄，就可以減省咗咧核對嘅程序，可以加快處理過程啊。咁佢就話啦，預期咧本週咧將會有超過400亿元嘅資金發放到市民嘅帳户啦。相信呢一筆資金咧係會對消費有一定嘅刺激作用，亦都會有咧呢一個嘅帶動到其他行業嘅需求啦。佢就形容啦，對於食肆啊、零售商業啊同埋企業等等咧，未來嘅2个月咧就會係消費嘅黃金檔期。咁雖然咧相關資金未必咧全數流入市場，不過佢就認為計劃發放嘅10000蚊咧係有望發揮催化作用，营造良好的消费气氛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经历咗半年严峻嘅经营环境啊，本地嘅饮食业随住疫情咧渐趋稳定，以及咧就限聚令放宽而走出谷底。咁啊，业界咧就亦都不时啊，有一啲叫做推出一啲嘅优惠咧，刺激本地消费。咁啊，《明报》方面咧获得咧就餐厅指南网站提供大量嘅数据，咁啊分析今年头5个月本地食肆的生态，发现这个期间之内全港结业的食肆超过1200间，传统商业以及旅游区就好像譬如油尖旺、铜锣湾成为了重灾区，单是尖沙咀就已经有120间食肆结业了。不过原来同期全港新开业食肆数目比执笠的呢、是多的、这段时间之内总共有1300间的食肆是新开张的，够胆在逆市开业的小店就亦都不断变招去到 迎接呢一个嘅挑战，希望咧挨过呢个寒冬啊吓。咁啊睇翻佢哋餐厅指南网站嘅负责人咧接受访问嘅时间就话到啦，市中心食肆结业率咧就比其他区为高嘅，主要咧都系上班族同埋游客减少有关啊吓。佢话到啦，多咗人喺屋企工作，市中心少咗人，餐厅营运成本啊肯定变相增加噶啦。啊相反啦，住宅区咧就较少影响，呢、這个咧就或者咧就系食肆啊喺呢一个嘅叫做地方开铺嘅原因啦吓。佢都提到话，疫情喺二三月嘅时间最严重，市民即使外出啊，好快脆咧就会翻屋企，未必啊就喺出边用膳噶。佢留意到咧就系唔少食肆调节咗经营嘅方式，咁啊有部分缩短咗营业时间啦，有啲嘅连锁餐厅咧就集中人手喺几间嘅分店以节省开支，亦都咧就系可能有啲系延期扩充或者系开业噶。不过佢哋提到啊，餐厅结业需要考虑好多嘅因素噶，例如咧餐厅嘅生意差啦，但系碍于租约嘅问题咧，未必会即时结业嘅。咁啊，故此啊，手上面嘅数据咧，可能要等几个月之后先至会全数反映出嚟。咁啊，疫情亦都造就咗外卖嘅业务。咁啊，佢哋话到啦，外卖自取嘅服务数据显示啊，头五个月嘅订单增长咧超过 5.5 倍噶。咁啊，提供外卖自取服务嘅餐厅数目啊，咁啊增加咗 1.2 倍。咁啊，住宅区嘅订单增幅啊最明显啦。啊，例如大埔区二月份增幅 6.5 倍添。 大埔区又系你， 又系你， 又关我事。喂，都关你事喎。呢个将军澳区系啦，三月份亦都增加咗 2.5 倍。爱嗌呢个外卖啊吓。好啦，咁啊，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咧就指出啦，游客区食肆生意未能够完全回复，咁啊亦都担心咧就疫情持续噶，咁啊业界会再受到打击。咁但系相信香港人口密集啦，食肆仍然系有生存空间，加上租金慢慢回落啦，咁啊几个月又有唔少嘅餐厅结业啦，咁或者出现咧就叫做平价顶手嘅情况，咁啊预计会有更加多嘅餐厅系开业嘅。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噶。 咁啊係，即係呢個疫情之下咧，即係連早餐咧、 啊、 都有，我都叫外賣。 外賣啊， 都肯送啊，早餐都 生意難做。喂，俾變招咧，希望大家都。 不過要叫三個咯， 有 食到我食到晏晝啊！ 你食到嘅， 食到晏晝咯。不過就啊，可想而知，大家真係幾識得即係去轉。轉下 靈活變通嘅香港人， 咁就可以有生意噶啦嚇。好，跟住落嚟咧，既然講開啲錢銀嘅嘢，睇下信報啦。信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講到咧外圍嘅狀況啊，以至到中國啊嗰啲嘅制裁會唔會影響埋香港咧？信報今日嘅頭條咧係咁講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上個禮拜咧就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可制裁參與實施港區國安法嘅中國官員，並且咧係懲罰同佢哋有業務往來嘅金融機構。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呢個法案之前咧，據彭博報道啊，佢可能咧喺幾日內會公布兩至三項係針對中國嘅制裁行動。有學者就相信美國或者會透過香港制裁中國，例如係提高對香港貨品嘅進口關稅等等，咁勢必咧會對香港嘅經濟造成係間接影響咁話。好啦，咁啊讲到话美国方面咧对中国制裁就如箭在弦啦，咁但係咧传统盟友啊日本咧睇嚟就未必会跟随喎。咁啊共同社分析话啦，日本政府咧喺实施制裁嘅问题上会同美国咧保持距离，担心制裁咧会令到中日关系极度恶化，又认为咧制裁中国咧系不现实嘅。咁而香港方面又點樣睇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呢上個禮拜六呢出席工聯會一個圓桌會議嘅時候表示呢，就中美政治以及係經貿關係緊張，包括呢近期西方社會借港區國安法立法就對香港實施制裁，相信短期內會對香港帶嚟呢係不明朗因素，咁經濟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咁企業短期內依然係面對巨大壓力。陳茂波咧亦都話啦，若果本地以及係外圍疫情啊係持續受控咧，咁本港經濟下半年就有望走出谷底。但係近期海外一啲咧地方疫情反覆，反映喺呢個新冠肺炎疫苗面世前咧，疫情威脅都係揮之不去咁話。呢個嚟自今天咧係信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娛樂版啊嚇。今日咧呢一單嘅消息咧，頭先咧林慧見到嘅時候都高呼咗一聲。 声。 喂，咩事？ 讲紧咧就 系定系唔系嘛？ 听下就知啦吓。讲到咧就系支持黑人平权，不满特朗普施政。Kanye West 咧就参选美国总统。系、嗯、啊。咁、哦、近日咧，共和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民主党嘅对手拜登咧就喺总统大选里边咧斗到如火如荼啦。咁啊，美国著名嘅 rapper 歌手 Kanye West 咧就趁住前日系美国独立日加入战团。佢喺 Twitter 咧就表示会参加十一月嘅美国总统大选。咁啊，其实咧 Kanye West 咧过往都系曾经系特朗普嘅支持者嚟噶，不过就因为近日嘅黑人平权运动而不满对方嘅施政。咁现年43岁嘅 Kanye West 咧系美国著名嘅 rapper 歌手啦，曾经喺2015年嘅 MTV 音乐影带颁奖礼上面咧就公开表示有意角逐2020年嘅总统大选，不过随后咧并冇任何实际嘅行动噶。咁啊趁住前日咧系美国独立日 ，Kanye West 咧就突然之间宣布将会参选11月举行嘅美国总统大选。咁咧佢系咁样讲噶，佢话啦：我哋而家一定要有信仰。統一我哋嘅視野同埋創造我哋嘅將來，從而體現美國嘅承諾。我將會參選美國總統。咁啊，並且咧喺 Twitter 嗰度咧，亦都係加上咗咧2020願景啊，即係2020 Vision 嘅 hashtag 嘅。咁啊 ，Kanye 咧過去係特朗普嘅支持者啦，曾經喺好多個訪問當中咧都當眾表揚呢一個特朗普。喺2018年咧，亦都曾經同太太造訪白宮同特朗普會面噶。不過就有指佢近來咧對於特朗普嘅施政非常不滿，至到近日咧發生白人警察跪頸謀殺黑人 George Floyd 的事件， Kanye 更加是現身芝加哥和當地的學生遊行示威，抗議警方濫用暴力，支持反歧視黑人運動的。不知道到底之後的進展會是怎樣，我們就即管密切留意一下啦。這個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再看看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講到就是港區國安法在香港正式實施了，引起國際關注。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未來一個星期他會分別跟所有外國駐港總領事以及就是外國商会会面噶，向佢哋讲解港区国安法，咁啊确保佢哋对法例有正确嘅认识以及了解。咁啊而教育局寻日亦都表示啊，除咗公共图书馆日前表明会复检多部有可能违反国安法嘅图书之外，教育局寻日亦都回复，咁啊学校提供俾学生嘅阅读材料，不论图书馆内外，均应该咧就系配合课程啊，内容合适同埋具质素。學校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就是定時復檢圖書，確保內容合適和具質素地講的。以上就是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一路以来对美国女性和黑人的平权都不断发声，今次更加是打正旗号。 Beyonce Black Parade。 Motherland, trip on me. Honey, come around my way, around my eyes. Whenever mama says so, mama says. And I come on my bones in my eyes. Follow my parade, my parade. Soft and slick to my four kind of lips that lip like light for hypo. Damn, swarming right. These is known to fly. Now here we come on my bones in my eyes. 同上次 Lemonade 呢一张唱片一样啦，毫无预警之下咧推出嘅新歌啊，好有意思，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Beyonce Black Parad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阿 Barbie。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啊，喺呢一个嘅啊疫情底下咧，真系好。反反覆覆啊，嗬！即系当大家咧，即系上星期咧，都仲系咧，有好多呢啲啊公共嘅设施啊，以至到咧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啊，都好似咧慢慢咧走向呢一个嘅正常嘅之际，吓点知又有翻啲本地感染个案喎、啊。啊！又斷攬啦，即係嗰個咩28日啊？ 係啊， 定唔知定30日啊？ 唯有再做好啲咯，我哋嚇。 係啦、啊，咁、啊、所以冇辦法啦，就係、是、咁樣噶啦，成日都係啦，即係當咧你咧滿有信心咧就要過關嘅時候咧，啊佢就係咧一盆冷水咁咧照頭淋咁。不過咧最緊要我哋就唔好泄氣啦，係、咪？反正咧我哋都即係做好咗個人衛生啦，咁。耐啦，都唔争再挨埋佢啦，嗬、嗯！咁啊，嗰啲口罩啊，咁啊，记住咧，继续都系要戴噶吓。而家我都喺街上面有阵时见到啦，啊，可能都因为天气热啊，天口庆，大家咧戴个口罩咧，戴得咧都好似有啲漏斗啦，同埋咧啡啦咁样啊，开始系啦。嗰、那个口罩嗰、那个啊，系近住鼻哥嗰条铁线咧，开始甩咗落喺个鼻哥窿下边咯，系咁就唔系几好啦吓。咁啊嗱，再加埋咧。而家咧，其實都陸陸續續啦，有一啲嘅政府嘅一啲公共嘅設施啦，都開始啦嚇，而恢復翻咧，俾大家去使用嘅時候，就更加咧要注意啦。當你去到呢啲公眾地方啊、公共空間啊、呢啲地方俾你用嘅時候嚇，嗱、聽日 咩事咩事？ 聽日咧就係7月7日啦，咁、咧原來話咧。在这个的康文署学下那些呢这个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呢附设的学生自修室呢7月7日呢都恢复开放哇、咁呢就做咩好失望 唔係呀係开心啊可以去自修喎、 係啦自修一下啊咁但係呢我话梅呢都系咁话啦图书馆啦开返啦好事吓自修室啦可以俾大家呢去善用嚟到去溫習功课又系好事。不过呢呢啲好事呢都要建基于大家呢喺使用嘅时候或者进入呢啲嘅处所嘅时候呢就要记紧啦要配合返人哋嗰啲嘅卫生嘅行动啊、指引啊记得要戴口罩。啊！嗱，会唔会到时咧，可能坐啦，即系大家坐喺嗰个自修室度、啊，都会有一啲嘅特别嘅安排都未定噶，嗬，即系唔系未必一定好似咧你以前咧就咁行埋去都噶，啊，就咁坐落去噶，未必噶、不过还好啦，我觉得咧，图书馆啊、自修室咁样啦，尤其是图书馆啦，我会有信心大啲嘅，因为 suppose。大家喺入边系唔讲嘢噶嘛， 系啊， 咁就唔会有飞沫周围飞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自修室同拉记，听日重开啦，老友记。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就排到太古城，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都是去到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行车缓慢，现在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的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带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三顺仔。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 嘿，幻想下啫。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城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台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OK， 咁啊，上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啦，咁就即系港股即系过咗呢个七一假期之后翻嚟咧，咁其实就气势如虹啊，可以咁讲。吓咁啊，两日加埋咧升咗超过900点嘅吓，咁见到即系唔同板块都即系抽升啦咁样。咁啊，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咧，即系 A 股嗰边咧就即系开始憧憬紧啦，会唔会系一个即系经济复苏嘅一个前奏咧咁样。咁啊，见到唔少嘅股民啦，都开始即系入去即系入市场啦，咁样开始买股票咁样嘅。咁见到咧就 A 股咧上个星期咧四同五咧都系即系超过10000亿嘅成交噶吓，咁港股呢边嘅成交亦都随之系增加嘅，上个星期四都系咧即系超过咗1600亿嘅成交嘅，咁所以叫做咧大成交嘅突破啦咁样。咁上面咧就睇翻个恒指图咧，其实就上面个阻力位暂时嚟讲系25600点左右嘅。另一方面，你用翻即系牛证街报分布嗰度去睇啦，咁其实亦都系即系见到一个相类似嘅情况吓，咁啊嗰个重货区去到25700点左右嘅吓，咁所以短线嚟计咧，我自己睇就25600至25700咧就会即系出现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吓，咁到时先至再去即系上到嗰个位置，先至再去做一个即系部署咧，就即系会即系减持嘅部署咧会比较好嘅。咁短线嚟计，其实就都仍然系一个即系反复向上嘅格局嚟嘅，咁见到就上个星期四五到嗰个唔同板块都开始即系活跃起嚟啦，咁样咁啊，中资金融股啦、内房股啦、汽车股啦，咁等等都系一个即系升市嘅火车头嚟嘅，咁估计今个礼拜呢个趋势仍然可以即系 持續翻嘅。 咁啊，今日咧，听众啊，张先生咧就问只百威亚太1876啊，咁佢就$28买嘅，咁啊现价位$22啦，咁啊问下 Jason， 因为见到其他板块或者其他股份咧都升得好凌厉下啦，系咪时候咧就忍痛咁啊止蚀，咁亦都换下码咁样咧，咁啊交俾 Jason 帮我哋分析下咧。 OK， 好，咁啊嗱，百威亚太咧，其实就上市以嚟都叫做系即系个走势咧就弱少少吓，咁啊上市最高32蚊附近啦，咁然之后落到嚟咧四月头咧最低咧系即系穿咗$18添噶吓，咁啊见到就即系近排都叫做有少少反弹啦，上翻嚟22.6嘅吓，咁啊同埋近排其实就内需股咧暂时嚟讲都仲未系市场嘅焦点嚟嘅吓，咁啊就一路都系升紧啦，头先所讲嗰啲啦，中资金融股啦，科技股啦，又或者系汽车股、内房股咁样，咁暂时都仲未到内需股吓，咁但系我自己睇板块轮动系会持续嘅吓，咁即系之后啲资金咧亦都会追翻一啲落后嘅内需股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睇就即系如果依家就仲揸住嘅咁啊，有$28，咁你都可以继续揸住搏啲资金会换码咧，去一啲落后嘅内需股，好似百威亚太呢一类咁样嘅吓。咁如果上面你可以望翻，暂时可以望翻住$25先嘅吓。咁如果上到去即系都系冇乜阻冇乜力嘅话咧，咁先至再去即系去换码啦。咁其实就个蚀嘅幅度都会细翻好多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利嘅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 Jason。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咁有样嘢咧先讲啊，啲朋友咧都几得意啊，即系啱啱彭爷爷讲完咧嗰、那个慈善音乐会咧，就问咧以为系即系要买飞咯、就所以即系谂住慈善帮人咧做善事，其实就系免费嘅、 因为啱啱收到$10,000啊，佢谂住哎好慷慨解下囊先啦、 咁你做善事有你自己嘅方法啦，咁嗰、那个陈奕迅嗰个慈善音乐会系喺一啲嘅网络平台啦，电视台啦，个免费咧睇嘅，咁、 啊 就不过伴随住呢个音乐会咧，背后就有一个即系筹款嘅意义喺度嘅。咁港台电视都有得睇、 好嘢， 系啦，港台电视7月11日，即系如果按翻佢就系朝早6点同埋黄昏5点，到时大家就可以睇 一早一晚啦。总之就系、是。系当系咁啦。 喂，第二样嘢、就系要呼吁听众， 系1872388打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啦，咁今天咧就已经预约咗嘅，咁但系咧打后嘅日子咧都系欢迎大家咧去预约做你嘅私人点唱啊，即系听日开始咧都可以嘅。有冇话啱好咧？即系由呢个7月7日，原来唔知啲咩特别嘅日子咁样， 系 再8号啊、9号啊咁样，咁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咁啊小白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噶啦、 可能生日嘅点唱都爆晒啦，7月生日嘅人特别多、 都系嘅，都真系嘅，可能就冬天嘅时候有啲嘢做落啦，咁啊所以就喺夏天咧就生啦，喂。老老实实、今天我哋呢、這个亲亲靓专妈嘅另一位靓妈妈咧，都系怀紧第二胎嘅、 系咩？ 系啵，咁啊，呢一位咧就系朱海婷嘅好朋友啦、当然系宋希莲啊， 系我哋即刻听下先。 醒过嚟先，亲亲靓专妈，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今个月咧七月份吓，亲亲靓猪妈咧请嚟我嘅嘉宾咧，咁啊电视上咧我就有同佢咧一齐做主持嘅合作嘅。另外佢平时咧经常咧都会影一啲好靓嘅相啦。佢同佢先生都系我哋好熟悉，可能喺佢哋啲 blog 啊，喺佢哋一啲社交平台咧都经常会睇住佢哋生活嘅一啲小细节嘅。讲紧嘅咧就系 Sarah 宋希莲，早晨 Sarah。 早晨 ，Heidi， 早晨， 系啊，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偈吓。嗱，咁啊讲翻啦，大家呢排关注嘅就梗系知道你已经陀紧第二胎啦。咁啊睇到你一啲好靓嘅一啲嘅大肚相啦。咁我见到你嘅状态都非常之好，讲下你而家嘅情况先。 其实今胎咧开头咧嗰几个月个反应咧都比较大啲嘅。咁但系咧，之后呢而家呢就都好返啲啦，因为佢哋话去到 second trimester 个人都会精神返㗎嘛，咁就好好啦而家。咁其实开头我都驚，咦，因为疫情关系呢，其实开头我都成日喺屋企，我冇点出过去㗎。咁又懒啦，又冇做运动啦，咁又冇做嘢啦。咁所以呢我都好驚开头我会唔会係肥咗啊，或者个人成喺屋企肿咗咁嘅。咁但係都还 OK 啦，即系都系话 B B 锡住妈妈咯。 嗱，通常我哋睇到相咧会赞嘅，哎呀，点解佢可以咧个肚大得嚟咧，个人又容光焕发，四肢纤瘦，你都系绝对咁嘅情况。嗱，尤其是我哋留意到咧，咁你有个好好嘅御用摄影师啊 Jason 啦吓，我哋成日都赞佢同你影得啲相好靓嘅。咁例如最近见到你嗰两张嘅大肚相啦，有个系着住橙色衫喺个海边啦，好 sweet 嘅，佢系锡下你个肚。另外一张我自己好中意咧，就系、是、你着住条黑色好贴身嘅裙，我直情形容你咧个线条咁好靓啊！点解可以仍然都 keep 到咁好嘅状态去影呢啲靓相俾我哋睇嘅咧？ 影相系角度嘅问题嚟啊，同埋灯光嘅问题嚟啊！你睇着黑色衫已经系瘦啲噶啦，所以冇啊。其实我都唔知道，因为其实我饮食嗰方面我都不嬲都 你都健康嘅， 小心嘅，都健康嘅。咁跟住其实而家好多啲医生都会同我哋讲，哎呀唔使好似以前即係啲老人家咁，即係话有咗 BB 要食多啲饭啊，食多几餐啊咁。佢话其实你比平时嘅份量食多少少就得㗎啦。咁我自己就肚饿就食少少囉，尽量选择啲健康啲嘅嘢去食囉。 同埋少食多餐咯，即系你又冇一餐食到自己好饱，好顶住个肚咁样嗬。 系啦，咁所以我谂我唔知啊，可能真系 天赋嘅条件啦。 唔系啊，真系 B B 锡住，因为有时你控制唔到嘅。我有啲朋友咧，佢话佢唔系点食嘢，可能都会比较水肿啦。咁都系要睇翻嗰一胎嘅情况啊，或者自己体质嗰样嘢啦。咁可能我就 系 唔知 系啦，B B 底石啦，总之乖乖猪啦。好啦，咁啊讲开啦。平时咧我就见 Sarah 煮好多嘢食嘅，你有个 Sarah Kitchen 噶嘛，系咪？有阵时啊整下甜品啊，整下中餐西餐。咁呢段时间啦，你又继续享受紧你做呢个 Queen 嘅状态啦。因为大肚嘅女士咧，个老公就一定要更加呵护佢噶啦。咁啊 ，Jason 平时都有100分噶啦噃，佢呢段时间有冇再煮多啲嘢俾你食啊？或者佢有啲咩做啲特别嘢系令到你觉得佢哇更加窝心，更加加到佢吓？爆晒分噶咯！ 佢其实煮嘢食咧就颇为麻麻地嘅。 佢依刻系咪喺你隔篱听住？你有冇压力啊？答得我系咪唔惊啊？ 唔系啊，唔系啊，佢呢一刻喺出边睇住阿 Damon。 好，咁你随便讲。 因为如果唔系，Damon 啊，妈妈，妈妈，其实咧呢段时间佢都真系。好 hands on 啦，佢不嬲都 hands on 嘅，但系因为陀紧 B B 咧，咁其实开始喐动唔可以太粗鲁啦，又唔可以成日抱 Damon 啦，所以咧佢系 physically 都即系好 hands on 啦，同埋疫情期间佢都好担心即系我嘅健康啊，同埋仔仔健康，所以屋企好多嘢咧佢都谂晒同埋照顾晒嘅，咁我觉得咁样都已经好开心嘅，都喺度谂 紧噶啦。 如果而家我系要开工，佢又要开工嘅，咁我谂我会辛苦啲咯，因为第二个咧，你系冇第一个咁舒服嘅，因为你始终翻到嚟，你都要 陪第一个 大小朋 友， 系同埋阿 Damon 而家呢一个嘅岁数咧，系一个 佢就嚟两岁系咪啊？即系就嚟唱出啦， 系啊，咁你变咗。 你又唔可以嗌佢唔好喐，佢就唔喐噶。佢不断系好好动嘅，咁所以系好多。你话嗌佢停咧，佢又未必会停。 佢当你讲笑，会再玩得开心啲啊，妈咪嗬。 系啊，控制唔到，而家系未好完全控制到嘅，可能大嗰啲会好啲咯。咁所以好在有老公喺度啦。如果唔系嘅，我谂我会成个癫婆咁样。 系，但系我谂你都系几好嘅 teamwork， 即系个分工合作。就算可能喺你未大肚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就话啦，咦，爹哋妈咪会唔会有个唔同嘅 role、唔同嘅角色啦？咁你哋两个都唔似会对个仔仔 Damon 好恶或者好严。咁啊，实质上边个系一个比较可能系严厉啲、讲规矩嘅角色，或者你大家嘅分工系点咧？喺呢个教育 Damon 仔嘅时候， 我哋两个咧都有分工去。话佢嘅，但系我哋就譬如我哋就有个共识，我哋要系两个嘅方向都系一致，但系咧，当我哋两个见到佢做啲曳嘢嘅时候咧，就唔好两个一齐话，可能老公会话，咁我就坐喺旁边，但系当然我就唔系支持，即系唔系话帮阿仔 stand on Damon's side 咁样啦。咁但系就唔好好似，因为佢好细个，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哇！如果两公婆都 一齐闹，好惨 住佢，好惨，因为佢未必好理解，佢知道你对嗰件事不满，但系佢未必会好理解点解啊？咁你尽量就要停止佢，唔好进入一个更差嘅情绪，或者系。習慣咗做一件唔好嘅事，咁但係都要慢慢去兩個要傾咯，即係可能頭幾次話佢嘅，大家都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去處理，咁跟住處理完之後，大家就傾，喂，不如下次即係我話嘅時候，你就唔好一齊話啦，咁你就只係坐喺旁邊，即係觀看住，令到佢知道爹哋媽咪係唔鍾意嘅。即系我哋系 on the same side 嘅，但系唔需要一齐出声咁样咯。 喂，好冷静、啊，两个系有倾有讲，直情好似一个 problem solving 咁啊！两个吓，好好去 handle 呢个问题。 可能话完阿仔之后咧，两个就喂，点解头先咁啊？乜乜乜啊？咁样，即系大家去都有少少，有时有啲意见咧会有不合嘅，但系大家要 compromise 啦。咁可能有时老公嘅讲法系啱，有时我嘅讲法系啱，咁大家尽量去迁就咯，因为。即系我哋都唔识噶嘛， 系啊，其实我哋成日话做 parents 咧，对我嚟讲系一个重新学习，我哋 真系 冇书读噶嘛，冇乜呢啲守则可以俾我哋跟噶嘛，每一次咧都系一 个小朋友唔同啊，系啊，所以我哋都学习中啦。咁佢每次阿 Damon 每朝即系每次嘅错误都可能有唔同嘅，咁所以大家都系摸索紧咯。 喂，其实咧都听得出系 Sarah 咧喺讲同仔仔所有嘅细节当中咧，系个嘴都系微笑紧嘅，即系好享受每一分钟。有冇谂过嗱？我哋好多时都话啦，我谂我识 Sarah 啦，我哋两个都系同一个星座，我觉得我哋都系一个咧以前好热爱工作啊、工作狂嘅人士嚟噶嘛。但系系咪真系觉得个仔仔出咗世咧，令到自己都有个唔同嘅你啊？你系冇谂过自己哇？原来可能我咁 enjoy 凑小朋友啊，好似你同 Jason 咁，两个都咁投入啊，去仔仔嘅所有细节咯，嗬。 讲真咧，我觉得我老公 enjoy 多过我嘅，即系我哋两个都好 enjoy， 即系spending time with Damon。但系咧，我老公同阿仔玩嗰个投入咧，系即系佢好似进入咗另一个世界咁样嘅。即系我有时咧都会玩一下，跟住我自己就会抽离下，因为你知同小朋友玩，其实咧系要好多精神，你要不断 entertain 佢，你要谂啲嘢，同埋同时间你都系要教紧佢噶嘛，即系唔系斋玩啊。咁但系我觉得我老公系好投入噶，无论 physically 或者 mentally， 系反而我咧有时我都会好享受咧。翻工嘅时候咧，就完全摆低晒，就唔需要谂嗰样嘢。 你觉唔觉得我哋咧有阵时即系翻工，其实就对自己嚟讲咧，一个好似 get away 咁啊！我今日咧呢一刻我唔系做紧个妈咪嘅角色，可以真系就有翻自己啊！嗰、那个我哋好摆低咗个自己嘅感觉。哎呀，系啊， 系。我有时咧咁我咁我就有时翻到工，哎呀，即系或者我同我其他妈咪嘅朋友倾，我就我有会唔会有啲 guilty 咧咁样？咁佢哋话唔系正常嘅，同埋我觉得一定要抽离一下，先可以平衡到个生活咯。因为如果你如果我24小时做紧同一样嘢，我惊我自己会真系代入咗，即系凑小朋友嗰个角色。咁我唔知个满足感 会唔会同样系咁大呢、嗯、可能更大嘅我唔清楚，因为我哋一直都系、嗯、即系点都有少少工作要去做㗎嘛。咁、嗯、所以我唔可以话我系一个好100% 全程投入热爱做呢样嘢嘅， 咁又唔好咁讲。总之我哋对住小朋友嗰刻就系全程投入，咁当然我哋工作全程投入，亦都系我哋专业啊嘛，所以唔使担心。Sarah 喺我心目中咧，亦都睇到啦，绝对系一个好妈咪嚟嘅。嗱，我哋今个礼拜倾到呢度吓，下个礼拜咧亲亲靓猪妈继续同阿 Sarah 宋希莲倾偈嘅。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哈！今个星期咧就唔遇阿罗启新啊，全程咧打电话咧就问阿刘畅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嘅？早晨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今晚咧星期一晚，有咩节目呢、 嗯、哇，今晚好多精彩嘢、啊。 嗱、嗯， 首先今晚八点钟同大家先介绍铿锵集。 系 系啦，咁啊铿锵集讲咩咧？嗱，之前咧区议会咧就带咗好多政治素人入去呢个议会啦。 系。 咁已經開咗六個月會啦，咁佢哋之前呢都冇諗過呢有咁多佢哋心目中即係想做嘅嘢係受到佢哋覺得嘅限制。咁係啦，咁究竟 呢唔係估唔到呀、啊、 真係唔知道喎、啊、今晚睇下聽下佢哋第一身點講。 係、哦、 啦，同埋睇下呢佢哋心目中想做嗰啲嘢呢而家、 嗯、 究竟做唔做得到呢， 係 即係由呢個議會又因為佢哋入咗去之後呢帶咗啲咩新思維呢，今晚八點鐘鏗鏘集啊。 好半年結啊，睇下半年又做到啲咩。好啦，咁除此之外啦、嗯、晚上嘅八點半喎、哦。 係啦，咁八點半啦，去到有日常八點半，咁今晚帶大家去一去新蒲崗啊。 嗯， 係啦，新蒲崗有咩特別呢？咁即係如果喺 工廠 入去，係啦，工廠咁工廠之外呢原來有一個前皇家空軍基地嘅。 吓、啊， 系啦，我都知道。 边忽啊？ 我真系都想知道。嗱，今晚记住睇， 真系唔觉眼、 啊。系啊，但系大家大开眼界啊，今晚。 哦，系啊，咦，咁啊，真系要留意一下，唔知道平时俾唔俾人就咁去嘅咧？ 哦，我都想知道，即系今晚真的， 今晚真系要睇， 跟佢游一游啊。 好， 好啦，咁啊，即刻又同大家介绍下啦。嗱、 嗯， 逢星期一咧，二日由今晚开始。夜晚九点半有一个新嘅外购节目时段，就叫做一齐闯天下。 一齐闯天下， 咁啊，顾名思义啦，其实就逢礼拜一嘅九点半夜晚咧、嗯，都会同大家去下上天下海，去一啲好好极地嘅地方嗰度咧，去到闯下天下， 极、哦、地， 冇错啦， 极地游。 咁、嗯、啊，第一炮咧，先同大家去太平洋啊。 嗯哼。 咁啊，呢个节目叫做《一齐闯天下之大太平洋》，有五集嘅、哦，今晚第一集。咁、那个节目咧就超高清拍摄嘅，所以好靓嘅个画面，睇、哦、到嗰啲海，同埋里边嗰啲海洋生物。 系有冇人噶？ 就系有 睇唔睇到好高清嘅人啊？ 有人嘅旁白，同埋睇到深海嗰啲动物。 哦，咁即系主要系大自然奇观啦。 系啦，冇错啦。 嗯嗯嗯。啊，几好。 咁啊。今集咧其实讲咩嘅咧？第一集啦，咁、嗯、呢个就讲叫躁动不安啊，就带大家去睇下咧，表面好似好平静嘅太平洋底下，咁、 哦、 咧原来有好多物种各样、各式各样海洋嘅生态。 系， 咁咧就究竟佢哋点嘅样嘅咧？ 嗯嗯嗯， 吓、啊，咁啊节目仲会讲下咧，太平洋点样从人类嘅破坏，原来可以自我修复嘅。 吓、嗯啊，哇，好犀利！ 系啊， 地球自我修复。 咁今晚要睇 啦，但唔系睇完之后，哦，原来佢只搞掂嘅，咁唔怕啦，继续破坏 得啦， 就唔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更加要爱护佢啊。 系啊，咁呢一个就系、是、新嘅节目啦，一齐闯天下， 闯天下大太平洋，今晚九点半。 好啊， 好啊，咁、嗯、啊，最后同大家讲下啦，星期一逢星期一夜晚十一点都有午夜广场嘅哲学游记倾。 系。今晚讲咩话题啊？ 今晚个话题叫做活在真相中。咁、嗯、我哋就请到呢个资深嘅新闻人啊，欧嘉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讲咩嘅咧？原来咧就系1968年啊，布拉格之春之后咧，呢、這个捷克就俾苏联咧有20年嘅专制政权统治啊。 咁啊，当时有一个劇作家兼佢哋后来嘅总统哈维尔咧，就提倡呢个活在真相中嘅生活方法。咁啊，欧嘉伦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用呢个捷克当时嘅故事讲下咧，究竟佢哋喺即系嗰啲捷克人啊极权管治之下生活到底系点嘅咧？ 我就系记得都曾经到过呢一个捷克嘅布拉格。都有喺呢一个过程之中咧，都有讲好多就系呢个1968年之后啊，以至到佢哋即系喺当中咧过嗰啲生活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发现就系有好多嘅咖啡厅，咖啡厅佢嘅重点咧就在于俾人喺嗰度咧去享受佢哋嘅言论啊。即係佢哋要講政見、講政治咧，就喺咖啡廳裏邊嚇。咁啊，睇下今晚會唔會談到呢一度啦嚇。多謝曬劉卓，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已经宣布退出黄色经济圈的龙门冰室在社交网站专页表示，厨房一名男员工早上在尖沙咀遇袭。警方说，事发在早上六点半左右，一名男子途经金马轮道34号对开的时候，被两名男子用玻璃樽袭击，傷者的頭和手都受傷，警方正在調查事件。龍門冰室在社交網站上載事發時的相片，可以見到傷者的頸、手和上衣都有血跡，地下亦都留有沾上血跡的口罩和紙巾。傷者坐在店外面接受治理，在店鋪閘門位置地上有血跡，地上有相信是玻璃樽的碎片。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为警队工作提供法律保障，警队对维护国家安全充满信心。邓炳强说，过去一年香港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部分行为涉及威胁国家安全，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等。过去没有法例规管这些相关行为，令到警方难以将一些破坏国家安全的人拘捕。但是现在港区国安法明确列出这些罪行，令到相关的犯罪行为得到规管，有法可依。警队全力支持有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法国网络安全机构部门表示，法国在推出 5G 电信网络的过程中，不会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的设备，或者是阻止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不过会敦促法国的电信公司，如果未有使用华为设备的话，要尽量避免使用。法国国家网络安全局负责人普帕尔强调，法国的决定并不是对中国存在敌意，亦都不是针对华为，只是认为使用欧洲或者非欧洲供应商的时候存在不同的风险。法国主要电信商 Orange 已经决定选择使用欧洲电信设备商诺基亚和爱立信作为 5G 合作伙伴。美国政府早前敦促盟友要排除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指控北京会借华为设备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否认指控。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说，不能够预期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几时面世。总统特朗普在独立日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不用等到年底就可以研制出疫苗。哈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说，根据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指引，必须按照科学数据判断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政府再根据数据作决定。对于特朗普说美国出现的新型肺炎个案之中 99% 都没有伤害性， 哈恩唔愿意直接评论，只系话疫情喺美国迅速扩散同埋传播，任何病例同死亡个案都系悲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64点，升283点，总成交金额1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4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5.05元，升1.85元；腾讯控股528元，升3.5元。阿里巴巴224元，升3.2；小米集团14.56，升3毫；吉利汽车15.08元，升9.4；中国平安83.3，升2.2；美团点评191.5，跌1毫；中国人寿18.62，升1元；港交所350.2，升4.8；金融街物业系报9.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5，人民幣7.063，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127，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2,562點，升257點。港金現價報16,42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3.76美元，賣出1,774.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隧入口。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狮隧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咁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元芳。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就挤塞，影响到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就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天马苑对出。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挤塞㗎，咁而家影响到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就挤塞，咁车龙都几长㗎，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就车多。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去到芙蓉山路；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就仍然都系车多噶；西贡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啦；咁火炭路去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体艺中学，咁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去翻火炭路方向就车多。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就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资料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吧。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Ang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咦，仲使唔使呼吁电话啊？阿小白， 我哋已经去到星期四都有电话啦。 哇， 系啦， 咁即系星期五未有喎、 啊。星期五未有噶，系啊。 咁啊，听日再打个电话嚟啊，预约登记啦。呢、這个晨光 Morning Call、嗯。不过依家咧就嚟到咧我的享乐时代，都系晨光第一线嘅时段。咁、嗯、你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直播室咧就有阿 O 啦， 早晨。 有啊，正话出个声嘅小白啦， 早晨。 阿 Barbie 啦， 早晨啊。 咁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咁我都歇咗好耐下啦，即系受呢一个糖水滚糖鱼嘅大歇，咁、我让咗个吉位出嚟，休咗好几个礼拜，唔使讲，我的享乐时代 应该储埋好多享乐嘅课题啦。 你以为 其实我过去嗰几个礼拜好忙碌啊， 真系啊，过去啊，过去呢一两个礼拜系啊，好多好多嘢食啊，食到咧肚都乱埋啊，真系。唉，咁啊，就唔关啲美食事嘅，系真系食得太多嘅原因啫。好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而家咧啲私房菜仲兴唔兴嘅咧？ 兴， 都仲兴噶系咪？ 兴啊，系啊， 系啦。咁亦都咧知道咧，都有好多朋友好中意揾嘢食咧，捐窿捐啦。譬如阿小白咧，都有啲朋友啦，你啲友好咧，又好中意捐窿捐啦咧，就去啲咩咧？去啲工厂大厦揾嘢食。 大热埋，我有得食咯。 系啦，都真系嘅。喺工厂大厦当中咧，即系除咗话佢哋有一啲嘅承办商系做嗰个嘅canteen啊，即系嗰个工厂大厦canteen之外咧，都会有一啲咧就自己开设做餐厅啊，又或者只系招待会员嘅一啲嘅会所式嘅餐厅啦吓，咁就都最近咧有幸咧去到呢一个嘅喺观塘啊最多噶啦，观塘啊最多工厂大厦入边咧都有啊。好多咧，卧虎藏龙嘅飲食地帶嚇，咁、其中朋友帶到去咧，就食一個叫做私房菜啦，都算係，因為咧就要預約嘅，同埋佢都係計人頭嘅，即係你幾多個人去食咧，咁其實咧佢都係預翻個人頭，你係俾幾多錢到，咁呢、這個啱啱最近有機會去食個嗰一間咧，佢就約摸係$400有找咁啦， $400一位啦。当系 系啦咁样嘅，咁讲下俾大家听下啊，晨早流流听下会唔会好滞啊？定系 会啊？好肚饿啊？ 系咪？ 好肚饿，未食早餐。 先嚟咧，整个几小碟先咧，好嘛？ 好。 咁包括咧有有机腐皮鲜淮山。 好啊，一朝早食啲腐皮先， 系、okay、啦、啊，呢、這个 一嚟就腐皮， 有腐皮，有腐皮啊，冇正皮嘅，咁、哎、 即系你啱啲啦， 系啦、 啊，仲、有话梅吹凉瓜， 哦，话梅姐可以食啊，呢个话梅吹凉瓜啦， 啱晒佢啊，仲、有刀拍青瓜小云耳， 呢、這个基本嘢啦，好多中式酒楼都会有啦， 即系、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冷盘啦，咁呢三味咧。嗰、那個話梅翠涼瓜同埋青瓜小雲耳咧，我嘅口味嚟講咧， 辣啲。 彭仔嘅口味嚟講咧， 辣啲， 好酸， 好酸啊！竟然， 哇，真係酸到開眼啊！真 係， 咁啊，嗰、個有機腐皮鮮淮山咧， 係、 啊 ，very good！ 哦，即系唔系彭爷、這個，我以为阿彭爷咁啊发功咧，一嚟嗰三小碟咧，全部都系流流地嘅，系啦， 人食嘅咩？ 系啦，直接系啦，直接入去 main course 啊，咁样 啊呢句， 以为你直接 又唔系， 直入直落唔系，有好嘢嘅，腐皮反而系正嘢嚟嘅， 系啊，嗰、那个佢个腐皮。我比較少食鮮淮山，同埋係冷盤凍食亦都比較少，即係就算食到鮮淮山，好多時候就喺湯裏面食到啦。咁啊，呢個鮮淮山咧，佢做得咧，佢仲要面頭咧揀咗少少咧，我懷疑係好似我哋食西式。嘅沙律咧，咪會揀啲炸脆咗嘅煙肉乾嘢。 哦 ，bacon 粒粒。 係啦，佢就放咗少少咁樣啦。咁同埋佢嗰個最初食嘅時候咧，呢味嘅小碟咧，擺入口咧，哇咁熟嘅呢陣味。啊，呢、這個口味咁熟嘅，猛咁喺度諗， 係咩味道咧？ 咩味道咧？後屘俾我諗到啦，就似係咧我係食日本沙律啊。日式沙律咧，和式嘅沙律系会落咩酱啊？小白， 嗰啲柚子嗰啲啊？ 又或者麻酱，系啦，嗰只日式嘅和式嘅麻酱， 系 吓好有日本风嘅， 哇 ，fusion 嚟嘅， 系咁 私房菜通常都系食 fusion 嘅，我发现依家 都应该系，不过其实呢个系朋友带去嘅咧，主要都系食。中式嘅中菜啦，你当小菜咁样嘅、好啦，咁呢个三碟咧就有一碟非常之中意啦，咁啊食晒啦，好啦，另外嗰两碟咧就 摆住喺度先啦，摆住喺度先啦， 跟住我觉得咧个汤就真系顶呱呱啦， 系咩？ 叫做杏汁炖猪肺 啊！ 系啦，咁即系 猪肺汤要出街饮啊，因为啤猪肺 冇错， 好鬼繁复嘅， 咁多功夫，梗系人哋做好啦， 系啊，干唔干净个肺？ 个肺干净到不得了，自然咧 咁好喎、 啊，唔系咁一定系噶啦，即系如果有少少污糟，你都接受咩唔到？呢一、个白汁添，我想讲杏汁炖猪肺汤咧。我未飲嗰、那個呢啲杏汁豬肺湯，其實好多時候出街都會有得飲噶啦。 係、 佢係結身嘅。 哦， 我未試過飲一個杏汁豬肺湯，你畢起上嚟成係結身啦，同埋飲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係膠膠地嘅， 即係忌廉湯咁喎。 咁又嚴重得滯， 又冇咁結啊， 又冇咁結，但係咧係比平時嘅湯水咧，中式嘅湯水咧，佢係。熱熱地嘅，即係咧，我個感覺就係、哇，有料到喎， 咁、可能佢烹調 真材實料得， 可能烹調嘅過程入面又加咗啲蒲椒落去，用咗少少，係。如果唔係理論上咧，就行一白肺湯啦，或者豬肺湯咧，就比較稀啲嘅，好似食緊糖水咁樣嘅。 即係中式湯就係咁樣啦，應該就係咁。但係佢係結少少結咁樣。 好嘢喎！ 有啲似咧，又係日本拉麵嗰啲豬骨，如果熬得正咧，咪又係會有少少結嘅感覺嘅。嗰、個湯係咁樣。 骨膠原。 跟住飲完個湯之後咧，有一樣嘢令到我覺得咧，真係有心思啊！呢一個嘅，或者人哋做廚嗰、個大廚咧，真係俾心機做嗰啲所謂嘅湯料啊，即係或者湯渣湯料啦嚇，咁佢都會有好多有啲豬肺嘅一粒粒係豬肺嚟嘅，另外有啲豬肉啊瘦肉咁樣啦。 南北杏啦，仲有 你見到咧嗰個豬肺粒咧，即係佢剩翻來俾你食嗰啲咧。佢係煎過， 哦、 即係你見到嗰個豬肺咧，佢唔係霎，唔 係 就咁掉。你見到佢係即係叫做白鍋辣過嗰種咧， 係啡啡油， 唔使油，係咪叫好似係有一個？ 有一個咁嘅詞語啦， 要將嗰個肺咧個豬肺咧要喺個白鍋嗰度咧， 係啊，辣一辣咁樣啊， 你係見到個痕跡喺度 咁你就會覺得有啲意思啊， 好細緻啊，好細緻啊。 好啦，跟住咧就去到嗰啲嘅主菜主食啦。咁講你聽咧， 係 都係其實係得個靚字嘅，嗰啲名啊，嗰啲名，我唔係話啲嘢唔好食。 比翼雙飛、波士頓龍蝦、 太雕玻璃蝦球係咩咧？ 太雕啊， 系啊， 边个太啊？ 即系太湖个太， 太湖个太，雕就雕刻个刻啦，雕雕刻个雕啦，系啊。 其实系讲紧酒啊，佢用咗酒，系啦系啊，花雕酒，嚟到煮一个虾球，咁佢有其实一只虾，佢个卖相就喺一个碟上啦，咁你见到得一只虾，然之后咧就有两条 X 咁样摆喺度嘅。嗰啲叫咩啊？芦笋，咁个底咧，原来佢晾咗啲蒸咗啲蛋白喺度，个蛋白面咧有一浸水，嗰浸就系花雕啦。但系大家知道我唔饮酒， 系啊，有冇醉咧？咁你食完只虾，笑哈哈之后醉咗， 所以我就食唔系，我就食咗个虾同埋嗰个 X 芦笋， 芦笋咯， 就唔敢整嗰啲蛋嗰个花雕 蛋白咧，我都系咁以都两啖啦吓，咁但系人哋又唔知道你唔饮酒，因为都真系几重。花雕酒味啊， 闻都闻到啦，因为 系啊，咁所以就唔好意思啊，好啦，跟住仲有一啲咧，就系我觉得一般啦吓， 系可以快少少啊，啲披醒系， 咁所以我而家一去咧， 系 就去一个咧叫做回味粉丝鲍鱼煲， 哇， 系咩咧？就每人咧有一只鲍鱼，咁佢一个砂锅煲上，咁然之后咧就好多粉丝晾住啦，咁然之后你几个人就一人一只鲍鱼咁样，个鲍鱼咧系唔系淋身嘅，系爽口嗰只嘅 ，OK， 但系嗰啲粉丝先至系精髓 嘅，哦，因为索晒啲汁， 系啊， 唔系佢讲嗰啲回味嗰啲汁系你分析有咩嘅汁料喺入边咧？ 哎呀，咁我又唔识讲， 但系总之就超好食啦，嗰啲嗰啲 系咯，我就觉得系嗰个粉丝。 就 是 精髓 个鲍鱼，最紧要系咩啊？送嘅呢碟， 送鲍鱼咁好啊！ 系啊， 原来系送嚟， 好开心， 即系唔知你嗌满几多碟小菜咧，就送嘅呢个，几 好咁样。 哇，真系跟住咧，我想讲咧， 订位嘅时候知唔知啊？唔知嘅 ，surprise 嚟嘅。 朋友知，但我唔知，因为我第一次去啊嘛，咁样。咁所以朋友就知道要叫多几多咧，咁就有呢个送啦。咁 好嘢， 好啦，跟住咧有一个嘅白丝咕噜肉，咁白丝咕噜肉系真系嘅，即系你夹起一嚿咕噜肉嘅时候咧，佢会楞条丝，即系好似芝士咁样咧。不过咧，我就略嫌嗰啲咕噜肉咧 系 肥啲， 肥啲系嘛？依家成日用咕噜肉都系用猪颈肉做嘅，佢类似系，唔知系咪都系咁咧？ 即系我贪，我宁愿佢全瘦啦。不过 有冇喷烟啊？你依家嗰啲咕噜肉好中意有啲假嗰啲干冰喺度，好 佢唔搞呢浮夸嘢嘅呢间嘢， 好实际嘅，冇实嘅。 咁跟住落去咧，就仲有个黑松露蛋白炒饭啊，仲有呢个红豆沙汤圆啊，呢啲咁嘅糖水嘅嘢，咁啊全部因为已经好饱啦，所以打包。 喂，咁你件头都几大喎， 都几多嘢食喎， 系啊，真系八道菜，我头先斋数数到大概有八道菜。 你计唔计埋咗三小碟噶？ 三小碟当咗第一嘢，第 一 嘢，第一嘢， 然之后个汤咯， 系啊， 三四， 跟住虾啦，系啊，实有鸡有鱼，头先你有讲嗰啲 十尾， 哇， 然之后仲有两个就系糖水加果盘， 抵玩。糖水同埋果盘都有，都系四百蚊，四百蚊到 四百蚊啊！咁啊，呢啲就大家要去揾咯，啊，工厂大厦里边吓。 系。 你目所里加的里面。소리가가빠져그래꽤나오랜시간을나조차도모르게너는날물들여갔나봐어느새부터일까나의시간은너를따라다녔고아직오지도않은You take my breath 哇！近排大家都煲剧煲呢套，如果系 我都有， 好嘢！ 煲完之后煲六集， 系、 都唔知佢想讲咩嘅。 系啊， 哇！ 但系冇办法，因为金秀贤嘅效应的确系太强烈。 系啊，都只系六集、已经有头一同埋第三集露咗 body 啦。 系露咗 body 啦，系啦， 咁 啊，究竟之后会发生啲乜嘢事咧？咁啊，嚟自咧呢个韩剧啦，咁啊， 个名好长 嘅，系啊，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英文名就简单啲嘅，不过我唔记得咗英文名，好似两个字搞掂咗。 即咩 OK 咩 Love？ 系啊 ，OK 咁样， 简单啲啊，系。 但系唱歌唔系金秀贤啊， 系边个？ 阿芭比， 冇人讲嘅 ，Heads，Heads， 梗系你讲啦， 系啊，好啦。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今天咧打通电话系咪 Eva？ Yvonne， 我系 Yvonne 先啊。 唔好意思，系个名字写， 系我睇得衰就系、是，诶、阿 Yvonne， Yvonne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 Yvonne， 欢迎你， 你 晨光第一线， 阿爷爷， 早晨啊，你今日想做一个乜嘢点唱啊？ 生日点唱 啊？边位啊？ 我阿嫂 Wiki Tong， 哦，阿嫂， 仲有我侄仔 Jeff Jung， 系。 系啦， 即系你姓钟噶啦， 系啦， 揾到演技， 今次 钟小姐， 系啊， 咁佢哋几时生日啊？ 我嫂 Vicky Tong 咧就七月三号啱啱过咗嘅， 吓 系啊，咁我侄仔就六月二十六号， 好，亦都系过咗冇耐啦。 系啊，唔紧要啦，系啊， 系啊，我哋都保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开心心啊， 系啦，系啦， 系啊， 咁我点埋俾你哋啦，彭爷爷， 多谢， 芭比， 多谢， 芭比， 系点啊？ 阿欧，仲有小白阿欧， 系， 芭比你唱歌好好听啊，昨晚无意中听到你唱歌， 我都系无意中入咗去唱， 时运咁高啊你， 系啊，时运高啊真系啊， 多谢多谢， 系啊，歌女嚟噶佢系， 系啊， 多功能， 俾多啲机会佢啦，俾 多 啲机会 噶， 系啊，我哋越嚟越多机会啦，我哋唔够使费啊，要去出去卖唱啊， 吓，你哋买，你哋多才多艺啫，华梅姐，华梅姐。 阿华梅姐走咗啦，华梅姐。 哎呀，佢真系忙啊，真系话你话。 好忙噶，佢又要 T， 又要唔知乜嘢咁样。 系啊，好多嘢做啊。 哇，你都好熟我哋啲 忠实嘢喎。吓？ 哦， 梗系啦，我系忠，你系忠实 fans 嚟噶嘛？ 多谢你，阿怡芳。咁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开心心。 大家咁话啦，系啊，我恭喜你，多谢你哋咁早起身。做节目俾我哋听咯， 系你多谢小白， 最早，你最早啊， 系啊， 系 so early 啊， 系啊， 系啊， 一早开铺啊，咁最紧要大家听得满意啦，真系， 系啊，咁啊，今次真系播晒全首啦， 希望系咁啦，喂，嚟啦， 嚟啦， 我哋皆大欢喜啊，多谢你， 好啦， 拜拜， 多谢二哥，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照静过浅滩，心内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